新闻其实最主要就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也是得要件嘛，第一个就是表明汇票种类的文字，再就是一定的金额，再就是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然后发票年月日哦。少了其中一个的话，按照票据法11条第一项本文呢，就会导致整个票据行为无效哦。那这个部分的话，请投文校友会去记一下。然后再来是说，如果呢发票行为附记条件的话呢，会有什么效果？它就是一个有害事项嘛，一旦记载，你就会使整个票据行为无效、哦。那这个部分是刚才所提到的。所以呢，其实回去这个提示要件这个部分，回去稍微去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呢比较简单。再来另外一个重要的提示要件之一，就是讲签名哦，签名这个部分。签名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他签名的目的其实你就是在判别说行为到底是谁嘛，你到底要找谁来负票据责任哦。那他的效力在于说，在票据上签名者以票据所载的文字负责哦，这是票据法第5条第一项哦，直接这样写到，在票据上签名者以票据所载的文字负责。然后第二项说，两个人以上的共同签名时应负连带责任哦，共同签名时应负连带责任。那这边讲的连带责任呢，其实你要记得，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连带债务人的一个概念，它讲的是连带债务人的概念，跟民法上连带债务人的概念是一样的、啊、只要其中一个人去做一个清偿，或是债务清偿，或是去做一个抵消混同这样的作为的时候，票据债务就会消灭了，那其他这个他债务人也会一同免其责任哦。所以把第5条第二项当做是一个连带民法上连带债务人去做一个处理就可以了，这叫做共同为票据行为，像是共同发票行为、共同保证之类哦，都有可能。那这地方稍微比较就是票据法96条哦，我们先看一下96条的第一项。96条第四项看过了吗？96条第四项很重要，就讲说被追索者以为清偿时呢，以及票有同一权利嘛。那第一项的部分来看一下。第一项部分，他在讲发票人、承兑人、背书人哦，以及其他票据债务人对于支票人连带负责哦。就是发票人、承兑人、背书人跟其他票据债务人对于支票人连带负责，96条第一项。这边的连带负责跟票据法第5条第二项的所谓的连带责任是一样吗？不一样哦。这边的96条第一项呢，它不跟民法上的连带债务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哦，性质上是有所出入的哦。因为这个部分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消灭票据的行为呢，而使他债务人的同年起责，并不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这边讲的连带责任是，只是讲说呢，你这个支票人是可以导致其中像发票人、承兑人、背书人其一呢，自己去向他行任意敲其一去行使权利，可是并没有说承兑人或并没有说像这边的背书人，并没有说因为背书人他去做了一个清偿的行为之后呢，他债务人就可以同免其责，并没有这样子的意思存在，所以他就只是讲连带负责而已，不要跟民法上的连带债务人搞混了哦，要跟票据法第5条第二项这个连带负责概念也不一样。好，这稍微比较一下而已哦，没有太大的这个考试的这个部分，你知道这个概念就好了，还没有出过。那接下来票据第二点呢，讲的票据上的签名是可以用盖章代之哦，就是票据法第6条里面所谓的规范哦，可以用盖章呢代发现签名的效力哦。这边这个小小的问题，问题一的这个部分哦。如果印章是为他人所未刻或是盗用的时候，效果如何哦？可能是未刻印章嘛，就是可能就是未刻，然后或者是盗盖，那这样的状况的话效果如何？简单来讲就可以知道啊，既然是属于一种未刻或是盗盖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它就是不是出于行为人的意思所为嘛，当然就不会发生带签名的效力哦。所以这个部分呢，你稍微理解一下就可以了。43年台上是116号判例，这边没有附啊。43年台上是160判例哦，其实有讲过，他说怎样才会发生第6条代签名的效力呢？他最主要讲到说，第一点就是印章必须是行为人所有，然后再就是你盖印呢是出于行为人的意思，这样子呢才可以发生代签名的效力哦。43年台上是1160判例，他就认为说你必须印章为行为人所有。而且盖章是出于行为的意思，才会发生代签名的效力。那这部分稍微要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再来就是未刻跟盗盖，其实在诉讼上只是在讲那个举证责任的不同而已，情形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未刻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印章不是真正的嘛。 虽然不是真正的话，你要有执票人来负举证责任，说对，就是这个行为人所盖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有执票人来负举证责任。那如果是倒盖呢？如果是倒盖的话，你就可以这样说，其实这印章就是什么真正的嘛。那只要是印章是真正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印章就是行为人的意思所盖啊。所以举证责任就跑到什么行为人的身上了，行为人自己他就要去主张说啊，我的印章是被别人盗用盗盖的哦。这时候就要由行为人本人来负举证责任哦。这是诉讼上举证责任的问题哦，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然后再来看一下主体哦，主体签名的部分有自然人跟法人。那自然人的话，其实就是你只要你签名的这个姓氏或是名字呢，是可以特定，只要是可以可得特定就足够了。至于是什么绰号啊，或者是什么一般的艺名啊，就在所不问哦，稍微聊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讲义第十九页。十九页呢，比较重要的反而是法人的签名哦，因为法人你也知道嘛，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手脚，也没办法去自己做一个签名的动作，所以必须是要由他的代表机关啊帮他委之哦。所以在法人这个部分就比较重要。那在法人签名的时候，可以知道说，法人这个部分其实有分公司的大章跟小章嘛。公司章就是大章，大章就讲的是公司章，那小章通常就是负责人章哦。所以在法人这个部分，他怎样签名呢？我们才会说可以发生签名的要件呢？法人签名其实他一定要有他的情绪要件，我们才可以推出说他是由法人有权代表机关所为哦，然后发生法人签名的效力哦。一般来讲，其实呢，已经带有法人的名称吗？那这属于就是属于公司章的部分了，通常就是叫大章。所以每天常常举例话，如果是鸿海的话，他是鸿海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他可能这样子。他在盖章的时候呢，他必须会要有一个法人的名称，然后还有一个代表的意思，代表意思有可能什么，所以他就会写出像是董事长，这就是代表意思，用职称来表示代表这样的意思就可以了。然后在第三个还要有代表人的签名或盖章嘛，所以他可能就是一个郭台铭的这样子字样哦。所以其实在一般来讲，我们讲说法人签名的情势要件呢，法人签名的情势要件必须具备这三者，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是一个有权的代表机关，这个代表人呢为公司呢来为签名哦，来为签名的行为。那现在有个小小的疑问的问题，就是问题一的部分，问题一的部分哦。问题部分呢，叫做仅由代表人记载法人的名称或盖公司章，他问他的效力是什么？这个通常叫做法人签名的代行，法人签名的代行，也就是说呢，你可能一张票据里面只看到发票栏、发票人这个栏位上面呢，只有盖公司章而已，就盖法人的名称，或是就只有签写法人的名称而已，这叫做法人签名的代行。那在这样状况的时候，到底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为止？那目前的实务上呢，它会采比较实务，其实会采比较宽松的标准啊，因为它是采一个法人实在说立场，就是说法人都可以当做权利义务的主体的，那没有道理不可以用法人的名义来为票据行为啊，所以他就会认为，那只用有法人名义来为之也是可以。所以实务上呢，他会认为呢，法人签名的这个代行呢，不论是在发票行为或是背书行为都是可以的。他如果用这样子的形式也 OK， 反正我们用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债务人呢是属于法人鸿海公司就可以了。那但是呢，有学者呢，梁宇贤老师是认为说，他觉得呢还是要做层次上的划分哦，他会认为像是在发票行为，因为它是基本的票据行为嘛。既然是基本票据行为的时候呢，我们要让它成立生效，我们应该要比较用严格的标准来对待。所以他就认为说，如果是在这个发票行为的情况之下呢，你不能用法人签名的代行。因为如果你用法人签名代行，其实是很容易造成纠纷的，因为你就会不知道说，哎，这公司章到底是不是哪个有权机关盖的，它是不是遭人家冒用，是被伪造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容易产生纠纷。 所以呢，按照李姚李学老师的想法，就是说啊，为了促进这个票据的很流通性啊，保护在地上，我们应该要求在签，就是在发票的时候呢，必须要严格要有法人的名称、代表的意思以及代表人的签名或盖章，这样就比较严格的去要求他。那背书呢？但是行为来讲啊，梁永强老师认为说，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这么严格要求了。那为什么？因为到了背书行为这个阶段的话，代表说你前阶段的基本套句行为已经成立成效，接下来才会有一个套句行为背书的一个移转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套句权益一定要移转的，那我们就不怎么严格要求他，让他套这个背书行为是比较容易成立成效的、哦，让那个套句呢可以比较快速的流通啊、哦，就不这样子严格的这样去认定他。所以在背书行为这一块呢，你可以视为法人签名去代行哦。好，这是问题一的部分，接下来看一下问题二。问题二呢，他说票据上除了代表人的印章外，还有带有其他人的印章时呢，则该他人是否负共同发票人的责任哦，共同票据责任。这个实务上常常发生哦。你来看一下96年东吴这个题目哦。他说支票呢为 A 公司所签发，其票面上除盖 A 公司跟法定代理人甲的印章之外呢，甲的印章上还有盖 A 公司的副总经理乙跟会计丙哦，但是支票上都没有表明职称哦。那在这个支票依存款不足退票时，支票人某数请乙丙连带给付票款哦。简单来说呢，就是他的请示上就只有 A 公司，然后呢董事长。可是呢，总经理乙和总参事会计丙呢，就只有写个人的名字而已，并没有把他的职称写上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到底是 A 跟乙丙呢共同为发票行为，还是乙丙他的盖章其实也是为了代表 A 公司，所以只有 A 公司一个人呢单独呢负发票责任、负票据责任，这是现在你遇到的问题哦。那你从这个形式上来看的话，其实你只要写了法人的名称、代表的意思、代表人的名义在上面的话，是不是就已经构成了为 A 公司为发票行为签名的形式要件？其实这个时候，这个要写到这个部分就已经足够啦。那剩下你需要去解释说，那乙丙这个部分到底怎么去解释？他是同样跟董事长甲都是为了 A 公司来为这个发票行为，来为票据行为的，还是呢乙丙呢跟 A 公司是共同为票据行为，那就共同要负连带责任，就这样子的问题哦。那这边有个判断标准哦，你可以看一下李安秋老师哦，讲义20页哦。知的人呢是否应负责任呢？一是其在票据上盖章，在形式上是否基于代理人的意志所为？那代理人也可以把它写成代表人哦。看他是不是在形式上是基于代理人的意志所为呢，还是代表的意志所为哦？如果可以认定他是为公司的代理人哦，则非与公司共同发票行为及不负票款之责哦。否则按照票据法第5条第2项第9条去规定，应该是负票据责任哦。所以他还是强调一个判断标准，只是说你可不可以形式上看得出来乙丙的两个人是为 A 公司代表还是代理，还是他是为了自己跟 A 公司一起负发票的责任哦，这是一个判断标准之一哦。但另外最高法在67年第7次决议也是有提出一个判断标准哦。但是我觉得这些判断标准只是你考试上可以拿来作为一个形式上的论述而已哦，其实你可不可以去认定，你还是要从各个外观形式去认定。你听看他的认定标准，丙说好了，丙说他认定标准怎么认定，他是说由票据全体记载的形式跟旨去管之，如一般社会观念，除认该监察人的姓名是为公司为发票行为者，则不能认该监察人为共同发票人。就是讲到另外一个状况啊，这一题是讲乙丙嘛，那另外有一种状况就是，同样的也是 A 公司，然后董事长讲，然后他上面就是写一个，监察人乙讲，那监察人乙这个部分， 到底是跟 A 公司为共同发动行为，还是急着他的身份跟六董事长一样都只是为 A 公司而已。他这边也是提出一个讨论一个判断标准，那这个标准呢虽然很模糊，可是还是要请你们把它记起来，因为这个很好用哦，之后会用得到。就是这句话，由全体由这个票据全体记载的形式跟旨趣观之哦，那按照一般社会观念为判断，这句话呢请你把它记起来。可是你去看这句话之后，你会觉得我可以做判断吗？我还是没办法判断出来。所以其实有时候你遇到实务上的困难，他只是给你一个标准在那边，你还是要看个案啊去综合衡量嘛。那你这边也可以有，王志成老师这边有写了一篇跟法人签名完全有关的，他那篇还蛮复杂，他会把它写成里面有什么，有该 A 公司的，然后董事长甲指印章，也有另外一种组合是 A 公司董事长，然后甲自己签名，然后有的是 A 公司呢董事长甲，然后再跟监察人，反正他有一篇文章呢，就是做了很多很多排列组合哦。那可是最主要来讲呢，如果是监察人的话，王正老师有得到一个结论，他说其实监察人在于 A 公司这个部分的话，他应该是站在什么角色去盖这个章？监督的角色嘛，站在监督的角色，其实他有要跟 A 公司共同为发票行为的意思吗？并没有。所以其实这地方你可以从公司法上的监察人的这个角色去推论说，他盖这个章的用意为何？他可能只是为了防止董事长滥用公司章去为发票行为嘛。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说按照一般社会的指趣去观之，说如果是公司法的设计制度，监察就不在于监督哦，所以在这边他根本应该不会有为 A 公司为发票的意思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写的一个具体个案的一个描述的方式啊。所以我刚才说那个举例，虽然就给你一个很模糊的判断标准，所以你就要去找其他的东西去做你心理上面的立论依据啊。像是监察人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讲，就说因为它只是一个监督机制而已哦。那回到这个部分呢，如果是乙和丙的话，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了。因为呢，如果好了，今天乙上面还有其他的职称是总经理乙或是会计丙的话，那你这个地方也很好解释，你就说，哎，因为他的职称都已经有做表达了啊。虽然呢，他也是同列在这个发票栏里面，可是因为他表达他的职称，所以他的目的应该也只是为了监督这个 A 公司啊。因为通常有时候公司要做发票，都不只盖一个人的章嘛，有可能会盖总经理或是会计出纳的章，你也可以这样做解释。可是今天这个题目是什么？就是他就是没有表示他的职称嘛，所以就这个形式外观上你来做解释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盖他这个职称，所以而且他可能盖章的这个排列顺序，可能如果是像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按照他的顺序里面去从形式上观，因为他没有职称，然后顺序上也没有大小之分，都没有大小之分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乙丙的话，按照外如果再加上说你要保障这个战役的这个纸票的这个观点进来的话，你就会认为呢，其实是 A 公司乙丙呢一起去做一个共同发票行为，然后呢可以让这纸票人呢就任意去找一个人来请求票款的给付，这也是一个解释的方法之一。所以看到这种题目，其实态度都是开放的，你要写什么都可以，只是你要把那个判断标准呢写出来，就是按照票据全体记载的形式跟旨趣观之哦。好，题目就这样。接下来讲第21页，接下来进入这个实质要件的部分哦。那实质要件的部分呢，其实还是跟我们法律行为的那种概念一样啊。一般法律行为我们也会强调到是什么权利能力啊、行为能力啊、意思表示健全无瑕疵啊。那在票据行为里面也会谈论到，所以也会有这个票据权利能力、票据行为能力跟意思表示健全无瑕疵这个部分哦。所以我们就分这几部分来讨论哦。那第一个呢，票据的权利能力这边其实。哦，我们来看一下就好了。它是自然人跟法人都有嘛？自然人民法第6条，那法人就是民法第26条。法人在这个法令限制内有享有权利负担义务的能力，有的民法26条自己补充说明。自然人跟法人就没有太大的这个考点的争议哦。那比较稍微要了解就是这个非法人团体跟合伙。那非法人团体其实你想到啊，其实它根本就是没有权利能力嘛，所以其实在多数的学者就会认为说，非法人团体既然没有权利能力，他当然也没有为这个票据的权利能力啊，就是 多数的这个学者的看法。那可是梁宇辰老师他有时候就会想说，这样其实很麻烦啊，如果非法人团体不能用他的名义为之的话，有时候非法人团体里面的那各个主理人很多，那那样子违法票的时候怎么办？全部都练上去吗？他觉得很麻烦，不符合经济效益。所以在梁宇辰老师里面，他的想法就会想说，好吧，那我再援引这个民事诉讼法四十条第三项这个概念啊。四十条第三项可以去回忆一下，他会说，非法人团体如果设有代表人或是管理人的话，非法人团体他就有当事人的能力。所以他的梁宇辰老师就想法说啊，如果这个非法人团体就是有个代表人或是管理人的话，我们就用这个代表人呢，以他就是允许这个代表人呢，以他用这个非法人团体的名义。就是还是只代表人用非法人团体的名义呢去违这个票据行为，好，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啊，助长这个经济啊，助长这个经济哦。就是他允许呢代表人呢以团体的名义呢来违票据行为哦。然后合伙其实也是一样啊，合伙本来就是这个没有权利能力，所以当然也没有票据的权利能力啊。那梁宇辰老师也是一样啊，他还是觉得说，如果你合伙你没有办法这样去做的话，那那个列合伙人其实如果有些人合伙很多的话，那是很麻烦。所以他还是认为说呢，也是基于这个经济层面的考量，他还是认为说，我们也可以这个比照非法人团体的方式去做，也就是只要是这个合伙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呢，执行合伙事务的人呢，我们让他在他的业务执行范围内呢，可以用合伙的名义去违票据行为。那这样其实就跟非法人团体这个方式是一样的。那他的这样见解都是为了经济上的考量哦。好，这样了解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看了括号二，票据行为能力哦。那票据行为能力上是法人跟有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这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哦。那无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他当然没有票据行为能力，这个也没有问题。接下来其实重点就会放在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他为票据行为的话，这个效果到底如何哦？这个效果到底如何？那你就可以去想啊，限制行为能力人呢，这个自然人他去为票据行为的话，他效力如何？其实他涉及到票据行为的性质嘛，他与票据行为性质采单独行为还是契约行为嘛？如果采单独行为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就会是一个无效的概念。可是如果你采的是契约行为说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啊，就是会有效力未定嘛，就是像民法上的这个78条跟79条的这个适用的问题哦。那但是本件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通说都是采取一个单独行为的发起说，所以呢，原则上的这个行为人呢，未成年人好了，限制行为能力人呢，那他没有得到一些法定代理的允许所为的行为的话呢，按照这个民法78条就会是个无效效果嘛，原则上就会是个无效效果，78条无效嘛。可是你要去想啊，我们民法上不是有一些例外的状况吗？比如说限制行为人重获法律上的利益，就例外认为是有效嘛。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去讨论说，民法上这种例外的状况是不是全盘都可以适用在票据行为上去做讨论，我们就要讨论这一点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讲义21页的部分哦，21页部分有列举的这个民法上的例外情形有这五种哦，有这五种，然后我们分梁宇辰老师跟林启贤老师来各自讨论哦。那打叉叉的部分是代表说这个例外的情况不适用于票据行为，所以这样不适用的话，就是回到原则，单独行为，然后没有得到法律代理的允许，就按照民法78条，就是一个无效的法律效果。那如果有适用的话，就代表说，哎，这个例外状况有适用在票据行为哦，所以未成年即使他没有得到法律代理的同意，因为符合例外的状况，所以他的票据行为还是有效的，所以这样做分别。所以我们就一个个例外状况来看哦。第一个，重获法律上的利益，这个状况适合用在票据行为吗？不太可能嘛，因为票据行为是一个重获法律上的利益嘛，不是啊，票据行为就是负担票据债务啊，对，票据行为不论是发票、背书、保证、参加承兑，都是在负担票据债务啊，所以票据行为书难认为是重获法律上的利益哦，没有这样子的限制的适用哦。然后再第二个，依其年龄及身份、日常生活所需者哦，那梁宇辰老师认为说，哎，有这样子的例外，他是觉得说我们限制行为能力人还是有可能会利用到票据的需要性哦，所以认为这个例外还是可以适用哦。那让李清贤老师就认为说，怎么可能啊？现在是那个年轻人啊，限制行为能力人很少会有人身上随便带个支票簿或是本票簿嘛，他不太符合我国的场景啊，以及他的年龄和身份呢，其实也很难说他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需要用到票据嘛。 所以他就说这个例外的状况并没有适用哦。然后再来第三个例外的状况，就是用诈术使人信其为行为能力或已得法律代理人之允许哦。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必死能力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已经跟完全行为人一样嘛，他的识别能力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不需要特别的保护他，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是有适用哦。因此他在骗人他有行为能力的这个特殊行为状况之下，这个特殊行为呢因为这个例外状况适用呢就会是有效哦。然后在第四个，法定代理人允许其处分之财产哦，他处分之财产。那梁宇轩老师认为这个地方是有适用的，李欣祥老师认为说没有适用。李欣祥老师认为没有适用的理由，他是在说处分财产他看不出来需要运用到票据行为啊，就是说他可以把脚踏车卖掉或是处分他的财产，那为什么要用到票据？他觉得说不出有任何的关联性或是必要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李欣祥老师认为说就没有适用了。那第五个稍微比较注意一下，就是法定代理人允许其独立营业哦。在法定代理人允许其独立营业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说，他既然在独立营业了，他就需要有个商业行为的需求。有商业行为的需求的话，就会有利用票据制度的需求。因为票据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商业行为交易和经济这一块面哦。所以他就认为说，两个老师都认为都有民法八十五条的适用，都有民法八十五条的适用。那这个部分只是稍微要跟同学补充说明是。法定代理人允许其独立营业行为，我们认为呢，自然人、限制行为使人之人呢，这个部分他为特殊行为是例外有效嘛？可是假设如果这个时候限制行为能力呢是在营业范围外，它是在营业范围外的事项，它是对营业范围外的事项啊，或事物呢，去为这个票据行为的时候，那效力如何？如果针对营业事项范围内的话，或者是因为就是说网络买卖。我说网络生意的买卖，刚好因为网络上的生意需求，我就是要开票给人家。那如果不是因为网络生意这种被法律代理允许的事业外，我去违票就行了去开票的话，那效率又如何？这个部分呢，李先生老师会认为说呢，其实啊，权利行为能力，行为能力呢，其实它是一个全有全无的概念。既然呢，八十五条就说到了允许，法定代理允许他独立营业的话，你就视为有行为能力嘛，所以就认为说他是有个行为能力的。所以原则上，即使呢他是基于营业事业外呢，他所为的这个票据行为呢，他也是认为原则上是有效的，也就是有八十五条这样子的适用，还是属于有效的，因为他是。行为能力就是一个有和无的，你不能说它一半有一半没有啊，所以它就有说降原则上还是有效的。可是例外呢，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如果相对人他明知他是有一个行为能力遭受到限制的一个限制行为能力的人这样的状况的时候，相对人明知他是一个限制行为人的状况的时候呢？然后相对人又知道说，他是处于这个营业范围外所为的票据行为的话，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让限制行为能力人呢，主张这个人的抗辩事由。让人的抗辩事由来拒绝付款，在相对明知的状况之下呢，就让限制行为能力人呢，可以让人的抗辩事由来拒绝付款。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重点哦，一直表示健全或是无瑕疵哦，其实这个才是实质要件上的大考点哦，就大部分实质要件的考点其实是会落在这一块哦。那中间有个问题哦，他说票据行为是否适用民法上一直表示瑕疵的规定哦？那其实你该知道，如果民法上一直表示有瑕疵的时候呢，通常呢几个法律效果就是可能一直表示无效啊，或是得撤销啊。就是只说一直表示本身的效力的问题，就可能是无效或是得撤销这样子哦。那假设好了，我们表意人真的去主张一直表示无效或是得撤销，这时候呢，在效力规范上，我们要怎么样去保障善意的第三人？民法是怎么规定？他有可能说不可以以之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啊，民法上都通常这样规定嘛，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可是相反的，有些状况是可以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嘛。所以如果呢，民法上一直表示瑕疵的规范全部全盘适用在票据行为上的话，有可能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他如果是可以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话，那不是就是有碍于票据流通跟交易安全吗？这边这一块就没有受到保护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讨论说是不是每个东规定都可以全盘的适用，所以原因是在这边哦，为了要保障交易安全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达的部分哦，有这三块，第一个要严格适用说，第二个要修正适用说，第三个要全面排除适用说。全面排除适用说，那全面排除适用说其实就可以打个叉啦，因为其实这个是讲日本的立法律和日本的学说才会有这个全面排除适用哦，因为它是在一个民商立法律是分立的这种状况之下所做的一个讨论啊，那跟我国的国情不符合啊，而且我们也不太可能就是说民法规定在那边完全都不适用，所以这个学说你看看就好了、哦。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放在讲义22页的严格适用说跟修正适用说。那严格适用说就是全部通通都要适用的、啊，那你觉得这个会采纳吗？一定不会啊，因为我刚才就说过，民法上有些一直表示的瑕疵是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的嘛。那如果全部通通适用在这个票据行为上的话，不是就会有碍于票据交易的安全？所以其实严格适用说是一定不会左采的。所以这个通常你在写考题、申论题的时候，严格适用说都怎么？这个前言一个语言啊，就是告诉老师说，如果全部适用的话呢，会有碍于票据法的这个交易安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修正适用。所以要怎么修正适用，这个才是重点。那修正适用的部分呢，有分为一般修正适用说跟个别修正适用说。那一般修正适用说呢，你看它的名字你就可以知道，其实它就是你有就个别的瑕疵去讨论，它是一般。可能一分为二的，就是说在哪些时间适用，在哪些时间不适用，它是一般性的这样讨论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般修正适用说，他说民法所规定的一直表示的瑕疵呢，应只在直接票据当事人之间才有适用，如果是涉及持票人为第三人时，就不适用民法的规定。所以他就把它分成直接当事人跟直接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哦。直接当事人才有民法上一直表示规定瑕疵的适用，那如果是呢，直票人换成是个第三人的话呢，新加入第三人的话呢，就没有一直表示的瑕疵的适用哦。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区类的区分标准呢？他其实也是在猜想那个民法的立法者啊。民法的立法者其实在讲这个一直表示的规定的时候啊，他想象的一个状况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状况，就是。表意人跟相对人，这个直接当事人的状况嘛，其实他想到状况就是这样。所以当初我们在立那个一直表示瑕疵规范的时候，他的状况就只有在表意人跟相对人之间才有适用而已。那可是你要想，票据它是一个流通证券，它可以随时的跟第三人发生票据法律关系嘛。那这个流通性的概念，其实是在立法者当初在立民法的时候，他当然是不会考虑到票据行为这种流通性的概念。所以呢，他就认为说，只要票据流通到第三人的手中的时候，这个就不是民法立法者所能想象的部分了，那就不应该适用民法一直表示规定瑕疵的部分。他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去想哦，就直接当事人才适用，那就是只要是流通到第三人的话呢，就没有民法上一直表示瑕疵规定的适用哦。可是这个理论呢，其实有些瑕疵哦。这个瑕疵呢，就是说这理论有些缺点啊，有些学者去批评哦。他批评的第一点就是说，虽然我这个发票，我在发票在违对意思表示的时候，我在票据行为，我在发票违发票意思表示的时候，我可以预想到说，哦，有可能会是有不同的人来跟我请求。可是我当然也没有直接规范的说，我这个意思表示是对相对的，或是对第三人嘛。 我没有这样想啊，所以你怎么可以一开始就把我意识表示分成说，对于直接相对适用，然后对于第三就没有适用？这个分类标准，你这样子分，其实也是你自己去做区分的，不太符合这个表意人格意识的内涵。然后再来是第二个，是说你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在于说，比如说好了，甲发票给乙，然后乙呢背书给丙，假设。甲呢，他跟乙是同谋好了，他真的是同谋虚伪。那87条呢，同谋虚伪无效规定，按在一般修正适用处的想法是什么？这一段才有适用，这一段没有适用，对不对？没有87条适用。可是有适用结果是这一段是什么？无效哎、欸，这一段是有效哎、欸，所以你知道就是很奇怪哦。代表说，甲呢算为一个发票行为，可是这个发票行为所创造的权利呢，竟然是在流通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才会产生，没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生嘞。那这跟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有价证券理论是不是完全不一致？我们说有价证券是完全的有价证券嘛，权利的发生就是在你做成票据证券的时候就应该要发生了。可是按照这个理论的话，你做成证券之后权利有发生吗？没有啊，因为你使用同谋虚伪87条规定就是无效啊，权利没有发生啊，必须是你流通到第三人的手中的时候权利才发生。但是跟这个票据是个完全有价证券的概念就不相符合哦。所以这个学说也不是我们目前学者的通说，目前同学通说是采取第二个个别修正适用说，个别修正适用说，也就是说，意思表示瑕疵的类型很多种，我们不能一概认为说全部都适用或者全部都不适用，应该就区分它的类型哦，看它是采取我们所谓的表示主义还是意思主义去区分适用啊，这叫做个别修正适用说。那个别修正适用说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看同学有没有这个民法的规定哦，我们就要一个一个去做检讨，来帮同学整理哦。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民法87条，民法87条有法条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民法87条第一项哦。民法87条第一项，好，等你们。民法87条第一项呢，他说到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虚伪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无效，但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嘛。所以从87条第一项但书里面，你可以知道说呢，他要让这个善意第三人呢，他是有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规定啊，不得以其对抗善意第三人哦。所以就87条通谋虚伪那个这一块来讲，他是有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规范哦。整理一下，不得以之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嘛，也就是善意第三人可以主张意思表示有效或是无效，那这就是一个有表示，就是有个保障善意第三人规范的一个条文哦。接下来看86条，86条呢，信中保人他怎么规定？表意人无欲其为意思表示所拘束而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应知而无效嘛。换句话说，意思表示原则上还是这个有效的状况哦，有效的状况。那他但书他规定说，但其情形为相对所明知者不在此限哦。这里靠了86条，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他就只有处理在表意人跟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嘛。他有处理到怎么去保护第三人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法律上的一个漏洞嘛。所以学者这边都认为说，这边就有法律漏洞的产生哦。民法学者这边认为说，该类可以适用87条但书保护善意第三人规范哦，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哦。所以这边就是类推，它也有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规定，但是类推适用87条但书哦。所以这些都是有的。那第三个再来看错误，错误怎么规定？ 意思表示内容有错误，是表意人呢若知其事情即不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可以将其意思表示撤销，所以表意人这边有这个意思表示的撤销权哦。所以呢，表意人行使撤销权之后，意思表示就溯及失效。那你可以看到88条其实它是只有处理到表意人跟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嘛，那第三人呢怎么保护第三人，规定在哪里？91条，规定在91条嘛，你可以看91条，第88条跟89条之规定哦，撤销意思表示时，表意人对于近期意思表示为有效而受损害的相对人或第三人嘛，没有把第三人圈起来，就是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哦。所以第三人是这个地方，其实它保护到第三人吗？你就保护到第三人的规范嘛？这些保护第三人规范，其实在条例法上的意思是指说，他只是不能，他不能主张意思表示有效，他只是能请求损害赔偿而已哦。所以在这个部分91条里面呢，它跟87条的差别是这样的，就是说甲乙丙好了。如果甲他自愿通谋的话呢，按照87条，它原则上是无效嘛，它是无效哦。那丙如果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的话呢，无效不能对抗他嘛，丙就可以选择什么？主张他是有效啊。那一旦主张他是有效的话，你的这个背书行为如果也是一个没有瑕疵的状况的话，这一路上就是一个安全有效的状态嘛，所以甲的票据权利就可以透过这样子一路让丙来取得哦，这没有问题嘛。可是如果是一个用错误的话呢，如果甲他是错误，错误之后他就可以什么撤销嘛，那撤销之后意思表示就溯及失效啦。可是他撤销之后可以保护到善意的丙吗？丙可以主张说这个意思表示不能被撤销有效吗？没有办法嘛，所以这个瑕疵呢还存在。丙有取得对甲的票据权利吗？没有办法，因为甲的这个实质要件就是因为意思表示有瑕疵，所以他欠缺实质要件，所以他发票行为就没有成立生效，所以就没有对甲的票据权利。即使这个背书行为有效，那又如何？对不对？所以对丙来讲，他就没办法主张对甲的票据权利啊，没办法向甲行使，他只能请求91条民法91条的损害赔偿而已。这个法律效果的差别就在这里哦。好，在第四个呢，是我们讲的这个胁迫。诈欺，这规定在92条吗？就是意思表示当胁迫是诈欺的时候呢，都可以把它撤销掉。可是92条就是在讲说，第二项就是讲说，只有在这个诈欺的时候，你看92条，92条的第二项，它是有说到被诈欺的状况，就在被诈欺而意思表示时，才是不得已之对抗善意第三人嘛。所以如果是胁迫这一块的话，按照92条的反面解释，它要保护善意第三人规范嘛，就没有啊，还是可以以之无效来对抗它。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就是没有保护善意第三人规范，跟这88条也是一样的、哦，它不能够没办法主张说发票的意思表示是有效的。然后诈欺这个部分也只是9条第二项哦，被诈欺的时候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有保护第三人的规范。那如果是这样子里面呢，你就可以清楚知道哪一些瑕疵类型是才表示主义，哪一些瑕疵类型是才意思主义。有保护善意第三人，可以让他主张他的意思表示有效的这一块呢，就是要采取的是一个表示主义哦，因为他这样子是比较能保障交易安全，他还是以这个表示外观为主哦。虽然有些瑕疵存在，可是我都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啊，所以还是以表示为主啊，比较保障交易安全。表示主义呢，其实它是比较保障这个交易安全。但是呢，上次88条跟胁迫，88条呢跟胁迫，他都没有办法主张一直给发票行为一直表示有效，所以他这个叫做意思主义。 一直主义呢，他比较在乎的就是表意人的表意自由了，他比较在乎他的表意自由。反正我就是错啦，我就是被挤破啦，所以我就是还是可以来对抗呢善意的第三人哦。他比较保障那个表意人的表意自由。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知道哪一组需要修正，到底是意识主义需要修正，还是表示主义需要修正？一定是意识主义那一组嘛。所以表示主义这一组的人需要修正吗？完全就不需要修正，他就可以呢直接适用民法的规范，在套句行为上他就是直接适用。直接适用这些民法上的规定，反正他都可以呢，不可，他都是不可以呢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不会有碍于呢票据行为交易安全的保障哦。可是，在意识主义的话呢，他就必须要把它修正适用，他就需要修正适用。那意识主义呢，要怎么修正适用？又分两块。张宇轩老师跟王志成老师还有李清泉老师哦。然后小朋友王志成老师呢，他就把他呢承认，就是说好吧，就把他修正，我就把他修正变成说他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他就把他修正适用。李安琪老师跟王志成老师比较简单，他就说好吧，我就把它修正成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把他的法律效果修正成跟表示主义一样哦。所以他就认为说，其实在票据行为里面呢，意识主义跟表示主义两个对照起来，你应该先承认表示主义的优先地位。你要承认表示主义的优先地位，因为表示主义呢，它就是在保障呢交易安全，这正是我们票据行为里面这种流通证券呢最需要的一块。所以在票据行为解释之下，你要先去承认表示主义的优先地位，直接把它的法律效果修正成表示主义一样，就是不得已之对抗善意第三人。那李清泉老师的修正方法呢，就是用权力外观理论。他就说看这情况之下有没有符合权力外观理论。那权力外观理论也是三个要件啊。第一个要件要有语音行为可规则性，然后呢这个只票人善意且无正当过失嘛。第一个有没有语音行为，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单就只是说按他的意思表示有所欠缺的话，代表说他的情资要件做成票据证券这个外观是没有欠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通常第一个要件都会符合。那第二个要件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呢有讲过的判断标准 B 嘛，只要你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惹起这个权利外观让它流通化就算。所以在这边讲的这个错误啊和胁迫，你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所为的啊，虽然你是被胁迫，可是你还是有些许的自由决定的空间啊。你不是身体动作被人家强制，你不是因为完全受到强制性，毫无意思决定的空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还会认为说你也有具有可规则性。那第三个就是支票善意且无正当过失的情况之下呢，就有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了。那适用的结果就是，债务人的抗辩事由呢受到限制哦。那他的抗辩事由是什么？意思表示有瑕疵，这个抗辩事由呢就受到限制了。受到限制之后，他就例外要负票据责任哦。所以他是这样做修正。这个在讲义22页的部分哦，自己参酌。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讲义29页跟30页本章经典试题哦。其实之后你到我们其实班练习它都会开这个总复习班嘛，总复习班之后我就会整理一些题目啊，可是我就会发现只要考到意思表示有就是有瑕疵实质要件的时候啊，其实它只会考一个，它通常就是考胁迫，它就是考胁迫，然后告诉你说胁迫要求你跟老师讲说要怎么去做修正哦。所以你看讲义29页，看题目就好了。 就苏联司法官，他们也把20岁的大学生呢当三呢，为了购买新机车，在民国95年4月20日呢，他进上钱庄李四借款新台币5万元，其后当三呢无力清偿本金跟利息，在李四的暴力解迫下，有没有暴力解迫圈起来，在民国95年5月20日签发了票面金额新台币10万元，到期至95年6月20日的本票一直给李四哦。但这个题目的精巧点完全就是在考这个实际要件欠缺的部分，在解迫嘛。但解迫刚才讲过，他们要保护在地家人的规范，还是采取一个一己主义的规定哦。民法上92条第二项旁边解释可以来，但我们就是在这边需要修正适用，因为如果严格适用的结果呢，会有碍于交易安全的保障，所以需要修正适用。那怎么修正适用？就是如黑板上哦，就是它写成有一般修正适用说跟个别修正适用说。那现在通过所采就是个别修正适用哦，然后有李清谢老师跟王志成老师两位老师不同的修正适用的方法哦，从这边定论就可以了。然后在96年台北大也是一样，它第一行就够了。你呢以暴力胁迫取得甲所签立的本票一纸哦，你这边就可以知道，其实这边有个争点也是实际要件有所欠缺，而且也是以胁迫的概念哦做出发点。好，所以实际要件大考点呢，就这样做一个到一个段落了。接下来，我看讲义23页，我们迈入票据行为刑事要件跟实质要件的判断基准了。因为我们从刚上一堂课到现在哦，我们已经把票据行为三大要件都讲过嘛。从票据的行为的性质，讨论出要不要有交付要件，然后再看是刑事要件。刑事要件通常讲的就是绝对标记载事项，在一般共同的票据行为的发票行为里面呢，就是讲的就是这四种，什么我们表明汇票的种类，然后发票年月日，然后再是无条件支付啊，还有票据金额这四种嘛。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实质要件哦，实质要件讲的是票据的行为能力、权利能力，然后一直表示会考点放在一直表示被胁迫的这一块。都看完了嘛，接下来我们来判断说票据行为刑事要件跟实质要件的一个判断基准哦。那其实他这边在讲的是讲的是一个支票的概念啊，因为支票可能也知道有远期支票的制度存在嘛，有可能就是你实际的发票日跟你的票载发票日是不一致的嘛，你实际发票日跟你的票载发票日通常是不太一致的哦，所以可能票载发票日都是比较晚嘛，可能实际发票日是1月10号，然后票载发票日可能就写个2月1号嘛，可能是这样子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刑事要件跟实质要件到底有没有具备，是要以实际的发票日为准，还是要以票载发票日为准，这是这边的讨论的问题了，到底是要以哪个为准哦。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清谢老师这个题目，你看到这个题目之后我们来做讨论。来，我们看题目哦。他说支票的持票人丙呢，在票载之发票年月日及92年5月31日向付款人 A A 银行呢为付款之提示而被退票。票上的发票人甲呢，被诉人乙哦，甲在92年4月10日就已死亡。丙呢，诉讼丙呢偿还票款。乙呢，所以支票上虽然记载92年5月31日为发票年月日，然而呢，发票人甲在发票日前已死亡，这无成为发票行为。但此支票虽然具有票据的形式，但实质上为无效的票据为由，主张自己在无效票据上所为的背书不生效力，不负背书的责任哦。是因为乙的主张有无理由、哦、那其实这个部分应该只就是在讨论说，当票载发票日跟实际发票不一致的时候，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要件上，你应该用哪一天来做判断。本意其实是在问说，你实质要件要用哪一天去判断嘛？实质要件有没有权利能力，有没有行为能力，甚至有没有代理权的时候，你到底是要以票载发票日去做计算，还是要以这个实际发票日来认定嘛？如果本题它是用实际发票来认定的话，就可以知道其实实际发票日的时候甲要死掉嘛，甲还没死掉嘛，所以其实这时候要件根本就没有欠缺。可是如果它是用票载发票日去计算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它以票载发票日为基准的话，那就是甲早就已经死了、啊、那如果已经有基准的话，那时候当然是没有具备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这一块啊，所以它当然实际要件就有所欠缺。所以这边就是在讨论这样子的问题哦。那从这个问题不只为实际要件可以讨论，形式要件也可以做讨论啊。那其实这个地方分析这个部分还蛮简单的、哦、其实它就是李欣老师的想法，就是形式要件呢，我们完全就用外观为之，用外观来做判断基准。那外观讲的是什么？就是票载发票日。所以呢，形式要件呢是否具备呢？它完全就是以外观为端。那这个外观呢，就是讲票载啊。所以我们在讲形式要件里面讲的这个发票日，到底在以实际发票来做计算，还是按票载？就用票载发票日来计算。但是支票我们不是说有法定付款提示期间130条嘛？它不是算那个发票年月日跟那个从发票年月日开始算嘛？发票日后7日内要去为法定付款提示嘛？那那个发票日到底要用哪个来算？就是用外观，就是要用票载去算了。那为什么？为什么？你的背后理由是什么？其实你也可以知道，形式要件都是记载在票据外观上嘛，所以我收受这张票据的时候，我会相信什么？外观的记载嘛，外观的记载是我唯一可以从这个票据上面得知，然后去信赖的东西嘛。所以我们为了表彰这个持票人的信赖，我们就要让这个票据外观负有它一定的效力嘛。所以这时候就用形式要件，就是以外观为准哦，以外观为准。那至于实质要件呢？实质要件要以什么为准？实质要件你就可以去想啊，李欣欣老师想法其实还蛮简单，他就想实质要件啊，有没有权利能力，有没有行为能力，一直表示健全还是无瑕疵，你可以从票据外观得知吗？没有办法从票据外观得知嘛，所以就实质要件来讲，我需要保护持票人对外观上面的信赖吗？不用啊，因为我从实质要件我没办法从票据外观去得知啊，所以我当然没有保护持票人从外观上所得到的一个信赖嘛，没有这样子保护必要嘛。所以既然没有这样子保护必要呢，老师认为实质要件呢，它就是必须看实际上为发票年日为票据行文的那一天来看、哦、所以它是用实际上为票据行为日我来看。他就用实际上为票据行为之日哦来看，来判定说你实质要件有没有具备，有没有具备。像本题，虽然讲呢，他签发的日期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在他还有权利能力还有行为能力上面去做一个签发。那按照票载发票日呢，虽然甲已经去世了，可是因为他在做这票据的那一天，他的实质要件呢，你要从那边去判断他有没有具备实质要件。所以本题其实呢，甲还是有具备实质要件嘛，甲还是有具备实质要件的、哦、所以呢，这时候你就不可以说我是在一张呢无效的票据上面呢去违背书行为啊。其实这个你的这个主张其实就没有理由哦。那另外你要补充的是，以上那边是李欣贤老师的见解嘛，因为是从他的文章里面而来哦。 那这个地方另外要补充的是实质要件的部分哦，就是有关于像是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啊、代理权啊、代表权限啊这些比较实质的这个部分的时候，然后李璇老师呢，他还是认为说哈，原则上还是以跳蚤，他还是觉得原则上要以跳蚤来看，可是例外呢？如果可以举反证推翻的话，举反证是说，哦，我就是实质发票的那一天，它还就是存在啊，它还是有具有实质要件的需要。如果你可以举反证推翻的话，就以这个实际发票日为准。介绍他日为准哦，这是廖琴老师的看法哦，来补充一下。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题目的最后啊，乙的主张是什么？乙的主张是说呢，甲的这个发票日期就已经死亡了，所以没有无从为这个发票行了。该纸支票虽有票据的形式哦，但实质上这个票据无效哦，这个无效的票据，自己带着无效票据所谓的背书不生效力，不负背书责任哦。如果是采李欣欣老师的看法，是认为说并没有嘛，他的实际要件还有具备哦，所以没有在乙主张这个问题哦，就是说乙自己他还是在一张有效的票据上面为背书行为，所以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存在，是采李欣欣老师的看法嘛。那如果你是采梁永贤老师的跳蚤发票日这种看法的时候，你会觉得乙的主张就会变成有理由吗？如果按照跳蚤发票日呢，92年5月31日去判断甲没具备实质要件，甲因为他死亡了，他当然没有具备实质要件啊。那如果顺这个逻辑下去的话，请问乙在一张无效的套据上面所谓的背书行为，说真的无效吗？就跟乙讲的一样吗？乙的讲法还是有错的啊，因为这边有什么套据行为独立性原则嘛。纵使你去采这个乙的我们所谓梁琴老师的看法，乙是在一张无效的票据上面为背书，可是他背书不会单然就无效了，因为有票据行为独立性原则，所以乙的主张还是有错误的。好，那了解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就赶快进展到讲义24页第六点，票据行为的特性啊，这个部分。那票据行为的特性呢，我们讲到要讲到什么要事性啊、无因性啊、文艺性啊，这些特性其实它都是源自于说要助长票据的流通，然后保障交易安全而来哦，都是为了助长，就是落实这个目标，为落实这个目标呢，票据行为就会自动的就帮它就是衍生出会有一个要事性啊、文艺性、无因性跟独立性啊这些法理，让这个社会大众是比较乐于接受票据哦，然后就可以达到助长票据流通、保障交易安全的这个目标。所以你现在的票据行为特性要稍微注意一下哦。第一点比较简单，这个叫做要事性哦，就是票据行为具备票据法所规定的形式哦，而且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些必要记载事项啊，像是签名啊，还有法定记载事项啊，而且必须在票据书面上面为之哦。所以它内涵就是票据行为必须要具备形式要件，一定要具备形式要件，而且再来就是说你必须在书面上为之，你不可能口头上就为一个票据行为哦，就是叫做要事性。那再来第二个无因性，前上一堂讲过无因性的概念嘛，就是票据行为有效成立之后呢，不会因为原因关系的瑕疵而受到任何的影响。原因关系跟票据行为是相分离的概念哦，我们也是要助长这个票据流通哦，我们不可以因为让这个善意的第三人还要去查说，哎，前手之间的原因关系效力如何嘛，然后再让他说他在考虑说我要不要收一张票据，这样子的话会让这个票据无法被大众所接受，所以就有了无因性的概念出来。那这是原则，有原则就有例外，例外就是讲这个票据直接当事的，这个直接当事是前后手，前后手之间原因关系如果有瑕疵的话，债务人可以用原因关系来做一个抗辩，来拒绝付款，因为其实前后手并没有交易安全的考量哦，并没有交易安全的考量，这是第一个例外。另外一个例外是可以补充在旁边，就是是什么？直票人他是没有以相当的对价，或是他是以无对价而取得这张票据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给他过多的保护， 只让他的权力地位呢跟他的前手一样，所以他要接受前手权力上的瑕疵。如果前手权力上有原因关系抗命的瑕疵的存在的时候，后手也要接受，就是这个例外哦。另外括号三，文艺性。文艺性这个部分呢，它是讲说，最主要内容是讲说，票据行为的内容呢是按照票据行为所载的文艺为准哦。那这个地方又分为三个子原则哦。第一个子原则叫做票据外观解释原则，第二个叫做票据客观解释原则，第三个再讲一25、26页叫做票据有效的解释原则，这些都是从文艺性而来哦。那第一个，先讲一个法条，票据法第五条。来看一下票据法第五条。票据法第五条第一项，你看，他说在票据上签名者依票上所载的文艺负责哦。其实他就是在讲一个文票据行为文艺性的这个概念哦。那我这边其实呢，也要跟你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实务上常常会把第五条第一项呢扩大的去解释。实务上以后，你常常会看到一些实务判决哦，他可能常常就会有一种观念是告诉你说，在票据行为，就在票据上签名之后，行为人在票据上签名就要负票据责任，行为人如果没有在票据签名就不负票据责任。他的依据其实就是票据法第五条第一项啊。就是说有签名的人才负票据责任，没有签名就不负票据责任。可是你去讲哦，真的是这样子吗？只要有签名你就要负责吗？没有嘛，要不然我们干嘛讲那么多交付要件、实质要件和那个请示要件？对，所以其实他签名呢，我们这个解释上，他不是讲一个单纯的动作而已，所以你把那个签名两个字圈起来。这个签名它不是只是讲说你写上你的名字，这个签名它其实内涵应该是讲说你已经完成整个票据行为了，也就是说你已经签名之后，你实质要件、实施要件、交付要件都具备，你完成了整个票据行为之后，权利义务发生了，而这个权利义务的内容呢、内涵呢是按照票据上的文意来做判断，应该是在讲这件事情，不是只要你签名的你就要负责任。而文艺性其实它最主要的重点也是放在说你票据权利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意涵呢到底是以什么为准，但是以这个票据上的记载为准、哦、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要被实务上一些不是很就是很正确的一些判决哦给误导了。那我们讲的这边签名应该把它放大解释，指完成整个票据行为之后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内容啊，是要依照这个票据的所载文意来做决定哦。所以第五条这个签名是指整个票据行为哦，完成了整个票据行为。好，有这样概念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个这个子原则的部分哦。第一个票据外观解释原则哦，它讲的意思是说，只要外观呢具备票据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尚与事实不符，能不影响它的效力哦。也就是说，票据行为它重视的就是形式外观，不管事实的真假。像我们刚才就讲过了嘛，一个票载发票日跟实际发票日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以什么为准？以外观为准，还是以票载发票日为准嘛？我们不管事实上它是不是实际发票日嘛，我们就是以外观票载发票日为准，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哦。然后再来呢，票据客观解释原则，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不得以票据以外的其他事实或证据加以变更或是补充票据上的文意哦。那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呢，你在解释这个票据上的文意的时候呢，你就只能依照这个票据所载的外观来做解释，你不可以去想这个行为人他的内心想法是什么。我们不管行为人他的意思表示内容是什么，我们就是以外观来判断。你不可以再用其他的行为人的意思啊去变更或是补充票据上已记载的文意。那这个比较常讲到一个重要的考点和例子呢，就是变得问题的部分哦，隐存保证背书的效力哦，隐存保证背书哦。那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哦，把这边一并把隐存保证背书介绍哦，来看一下它的意义。什么叫做隐存保证背书？它是指说不于票据上记名保证的字样，而依背书的方式来达到保证之目的的背书哦。所以它就是外观上面呢，它就跟背书一样，可是它这个行为人的意思呢，还是想要做保证。 所以其实那这个时候到底要以什么为准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哦。也就是行为人呢，他并没有背书让你套句权利的意思，他那其实单纯就只是为了保证哦。那你可以知道，秉承保证背书啊，这个状态呀，那容易发生在哪一种票据？支票，因为支票没有保证的制度嘛，所以通常呢，这个行为人有可能呢，借由呢背书的方式呢，去达到保证的这个目的和这个作用。所以在支票上最常容易结合秉承保证背书一起考，是支票跟秉承保证背书是最容易出题的，最容易结合来出题的。那但是其他的这个像是汇票、本票啊，也是有可能有秉承保证背书的状况产生啊，只是比较少见，因为在汇票跟本票，它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去为保证行为了，所以很少是用到秉承保证背书啊。可是支票还蛮常见的，所以你要留意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力哦，效力其实还是发生背书的效力哦，因为其实它是形式外传，就跟背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法院63第六次聆听决议哦，第七次哦，括号其的部分，他说非以背书转让的意思而签名于票据背面者，应否负背书之责任哦。你把那个签名于票据背面者把它划线起来，非以背书转让的意思而签名于票据背面者，把它划线起来。现在告诉你一句话是，签名票据背面的，其实这句话就是告诉你说，它的外观上看起来就是符合背书的形式哦。他说票据乃文艺证券，你把文艺证券四个字圈起来哦，他直接告诉他就是个文艺证券哦，所以他是不允许债务人以其他立证方法变更或是补充其文艺哦，这个就是在讲票据的客观解释原则嘛，用客观面来做解释，我不管行为人主观的想法哦。所以呢，凡在票据背面或是联单上签名而形式上合于背书之规定者呢，仅应负票据法上背书人的责任哦。重力是秉承保证背书，有没有关键字出来了？他还是认为，而且在支票人明知他是秉承保证背书的状况之下呢，仍然不能减免其背书人的责任哦。所以最后这句话也要把它划线起来。开宗呢，他就是点名，就是一个秉承保证背书，而且是在支票人也明知的状况之下，他仍然要负背书人的责任哦。所以这个部分完全就是一个文艺性而来哦。那这个判例的李信老师也是十分赞同哦，他是写了一篇文章呢，然后来呼应这个92年台检上第24号判例这个见解哦。那我就没有附那篇文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很难得鉴别跟实物一样嘛，那我们就不要增加考生的负担，就照实物鉴别就记就好了。就是92年台检上第24号判例，那这是实物的看法哦。那另外一个第三点，王志成老师呢，其实他针对这个92年台检上24号判例这边，他提出了一些他的意见哦。他觉得啊，92年台检上这个状况是这样哦。他的真实案例呢，其实就是在讲直接讲对人之间哦，就是这样子，甲呢发票给乙，乙呢他就是秉承保证。你觉得保证背书，然后将对人用名字，其实他的实际案例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判例呢，他也是认为说，反正外观上就跟背书一样，所以就是这个情况之下，你还是要负背书人的责任哦。那可是王志成老师就想说，你这样解释，你会不会太顾及文艺性了？你这样是不是让民法上有一些原则原理就没有适用？这样是不鄙视己，就是这样。他认为说，你这样没有适用到民法上的一些原理原则，他没有适用到什么？他就会想说，哎，这时候相对人直票人比他明知，哎，相对人明知，哎，所以有可能构成民法上什么87条的同谋虚伪嘛？要不然就是，你自己呢，他自己是心中保留，可是在相对人明知的情况之下，这个一起表示还是无效嘛，对不对？所以这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应该已有一个主张，就是他可以主张他的背书之一起表示有87条、86条无效的适用啊。 他可以用这样子来做抗辩啊。所以呢，在王志成老师的想法说，你不能为了顾及套句的文艺性，就全盘呢没有顾及到这个民法上意思表示原则的适用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认为呢，假设已经有构成到87条跟86条这种状况，尤其是在直跳离职的时候更容易构成。若是构成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呢就可以来主张说，我的被处意思表示无效，来向丙呢拒绝付款，他就可以拒绝付款了。可是你这样子是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点不太公平。所以这时候呢，王志成老师就想说，第二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是说，我来让他做个权利义务上面的衡平呢。他怎么把它衡平？就认为说，丙在这个部分他可以主张什么？民法上的保证。他用这样子来权衡，就是乙丙双方的权利地位啊。他这样说，让乙可以主张说，哎，他的票据行为的背书意思表示无效，他可以不用负票据背书的责任。可是呢，因为他还是隐藏了他项法律嘛，他他项法律什么？就是保证啊，就是保证啊。那这个保证因为没有显示在票据法上嘛，还没记载票据，所以不会是票据法的保证，所以他会是什么民法上的保证责任。那这时候丙呢就可以向乙呢来请求负民法上的保证责任，在第三点的部分哦。我觉得我休息了两个月没开课啊，就像上次看像上课讲话，我觉得我有点喘哎、欸，因为这个换气声很大嘛，我想就觉得还只是觉得哎、欸、才两个月没上课而已，就是自己就想哎、欸、好像就是那个换气声就变大，然后刚才要平复一下，就一口气喘不上来。这讲的就是老人嘛。然后看这个题目，90年律师第一小题。他说：“甲呢支付买卖价金新台币50万元，而依法签发一张支票给乙哦，那把支票圈起来，以后看他实地写的时候，马上要把套句种类画起来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哦。然后说，但这个乙呢，却要求甲呢寻求信用较佳的丙在支票背面签名，然后才愿意接受该等支票。丙呢就乖乖的在这个支票背面签名，试问丙应该要负何种责任哦？”那你从这边你就可以发现，他是需要丙在上面签名，他才愿意收这个支票嘛，因为他会觉得说甲的信用比较不好，所以他要找个信用比较好的丙的签名之后，他才要收这张支票。那丙的这个签名其实他内心有可能会是什么保证，他有可能是保证。所以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形，所以又看到他这个支票状况的时候，你就要想说，丙的这边的签名有可能是隐存保证背书。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就是在探讨这样子的问题哦。那作答的话就参考上面的意见哦。好，再看小页26页，第三个子原则，票据有效的解释原则有效、哦。解释票据行为实践要朝着有效的方向为之，要来助长票据的流通跟保障交易的安全哦，这是一个基本的理念哦。那我们常常举个例子哦，就是他可能讲说，他写2月他写到期日的时候，他可能写成2月31号，可是你可以知道2月没有31号，这时候自动要把它变成是2月28号，要以那个该月的末日为准，这是一个例子哦。那另外的例子就是照片到期日的状况，这个常常发生。就是发票日的时候，还是写成2月1号，然后到期日的时候呢，会写成1月15号。这时候怎么办？你直接说这个票据无效吗？我们不应该这样解释，我们要朝着有效解释方向走嘛？那怎么办？发票日是绝对标准事项，到期日只是相对标准事项。所以当发票日跟到期日绝对标准事项跟相对标准事项有所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以就是看势力强大的嘛，就是以这个发票日为准。所以就认为说，好，发票就是2月1号，那到期日怎么办？它跟它冲突了，我们就当做它从来没有记载一样， 就当作他从来没有记载。那没有记载是什么？按照那个拟制的规定，就是视为建票给付，就把它视为建票给付做处理，这样就不会呢随意的让票据就无效了，这是好的一个有效的解释方法原则哦，视为建票给付哦，到前到期日票据哦。那个补充实务见解呢，就93年台抗四七三三号判决哦，它里面讲到很多外观解释原则、客观解释原则跟有效解释原则哦，这个判决写的还不错，你就自己做参考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特性，就是独立性。我刚才没有下课哦，这边好，因为我是自己上课上到了，我就想说我刚才有没有下课，然后下过课之后我再回来说说，我刚才有下课休息。就是我突然今天觉得这也是个老化的现象，就是有时候记不太起来。那我们先休息15分钟，然后我们再来上这个部分。接着独立性，我想要整个全部讲过，这样不要下课这样子中断，然后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先休息15分钟。票据行为无效的时候，它会不会影响到后阶段票据行为的效力哦？其实它就是在讲这个票据行为之间的效力的问题哦，跟无因性不一样。无因性其实是在讲原因关系跟票据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哦。可是独立性原则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说，甲发票给乙，然后乙呢再背书给丙。当甲这个发票行为无效，它有可能因为实质交付或提示要件限制无效，不管它就是无效了。这种状况之下，它不会影响到后行为及的背书行为的效力。这边在探讨，如果不会的话，代表说你这个背书行为它是具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在它具备自己的要件的时候呢，它就可以独自发生效力，要负背书的责任哦。所以我们独立性的这边探讨，就是前行为无效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后行为的效力哦？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意义的部分哦，独立性原则哦。独立性原则这个意义的部分，你可以看到通说，通说其实只要传统的通说，他会想法，他认为说必须是已经具备基本刑事要件的票据哦。什么叫具备基本刑事要件的票据？就是你绝对调件事项都记载完毕，而且你有签名，这叫做具备基本刑事要件的票据哦。但是如果这个其票据上所为的各个票据行为，各依其在票据上所载的文意分别独立发生效力哦，不因其他票据行为之无效被撤销或有瑕疵而使得效力受到影响哦。所以按照通说这边呢，它的重点就是它适用独立性的前提是什么？你的发票行为必须具备刑事要件，包含的绝对标件事项跟签名。也就是说，独立性适用的前提在于是前行为呢，是除了刑事要件欠缺以外的时候，无效的时候才有适用。也就是前行为这个发票行为可能只是因为实质要件欠缺，或是交付要件欠缺的情况之下，后行为这个背书行为才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如果前行为是因为你欠缺刑事要件，然后依照11条第一项本文无效的时候，后行为呢就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如果后行为没有独立原则的适用的话，它就会随着前行为无效而随之无效了。所以这个基本的前提就要建立哦，在通说的情况之下呢，必须说有适用独立性原则的前提是发票行为已经具备了基本刑事要件哦。好，这是通说的这个部分。那为什么通说会采取这个样子的看法？它理由什么？第一点的理由呢，自己写哦。其实它的理由是认为说票据是一个钥匙证券。第一个理由是票据是一个钥匙证券。为什么这个钥匙证券是在于说呢？他觉得如果你欠缺刑事要件的话，你支票呢可不可以从票据外观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如果你欠缺刑事要件的话，你就可以从票据外观看得出来啊。那如果你这样子，我还要保护你的话呢？其实觉得不是很公平哦。所以独立性的原则适用的彰显，其实也就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保障善意的第三人嘛。可是既然你都可以从票面查知的话，你不好好去观察，那你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自己有出息嘛。好，就是这样的问题。那再来另外一个理由，其实就是票据法61条第二项的但书，61条第二项的但书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票据法61条第二项。61条第二项哦， 他说呢，被保证人之债务送为无效，保证人负担其义务哦，所以还是有独立性原则在保证债务这一块哦，在套句保证这一块有独立性原则本文哦，你从这个被保证的债务纵然无效，保证人担负其义务哦，所以前面还是在讲独立性原则哦，但是你看到但书说什么？但被保证人之债务因方式欠缺而无效者不在此限。这个方式是什么？他就是在讲情势要件，所以就把这个方式圈起来，其实他就是在讲情势要件哦。所以如果呢，这个主债务人哦，这个被保证债务，比如说这样好了，甲呢发票给乙，然后丙呢为甲来做保证。如果甲呢，他的发票行为是因为欠缺情势要件无效的话，就是因为方式要件而无效的情况之下，按照61条第二项，他说不在此限，不在此限是什么？排除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排除独立性原则呢，在这个方式要件欠缺的这个适用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甲的情势要件呢欠缺，他也会因为61条第二项，使得这个保证呢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就没有这个独立性原则适用，那没有适用的话，就会觉得他反正这个主债务就无效嘛，那所以这个所谓的保证债务这个重债务也会当然而无效，这61条第二项，所以他从61条第二项的要事证据呢，找到了这样子的基础看法，就是通说传统通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李清贤老师的见解哦。北京老师见解呢，其实他就是比较简单哦，他直接说到啊，套句行为独立原则呢，是指套句行为原本各以套句证据上的文意为其意思表示的内容哦，然后呢，它独自成立生效哦，所以呢，各个套句行为各一体是否具备实质要件、情势要件跟交付要件来判断它的成立生效与否就好了，你完全不需要考量前行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瑕疵而无效。所以在李清贤老师的看法的时候，前行为呢，前套句行为呢，不论是欠缺提示实质哦，或是交付哦，只要它是有无效的状态的时候呢，后行为都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所以在李清贤老师的看法里面，它重点放在哪里？后行为你自己的要件是否具备？你后行为这个后的备注行为，你只要具备自己的形式、实质、交付要件的话，你的备注行为就可以发生效力了。你跟前行为有无效的原因并没有任何的关联。可是如果是传统通说的话，它着重在说你还要去看说你前行为是什么原因无效，再去论后行为有没有独立性原则适用。可是上次在李清贤老师想法就是，我才不管前行为无效原因为何，反正它就是无效嘛，那我既然要保障这个交易安全，我只要我后行为自己具备了独立性，这边具备自己的要件，我就应该让它独自发生生效，而且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所以他的想法是在后阶段的。那这次知道这个意义之后，我们来做一个实例题哦。讲义26页有问题，那你稍微看一下，我写一下板书哦。来看题目，他说甲呢签发本票一纸载明售款为乙，并交付给乙哦，但票据上呢欠缺发票日的记载，而且甲呢并没有授权乙呢补充权哦。这句话换言之，就是告诉你说，其实它不是空白授权票据哦，在不是一张空白授权票据上呢，乙呢仍然自行填上了这个发票日哦，在备注转让给丙哦。试问丙得否请求乙为这个票据上负责任哦？跟丙得否请求甲负票据上的责任哦？这样来做说明哦。这题目你看到，甲呢，因为他发票的时候欠缺发票年月日哦。那我另外 补充，就是发票月年月日的欠缺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应该就是以这个甲呢，他把这票据交付给乙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啊，也是判断说发票年月日是否有所欠缺啊。一旦甲交付给乙呢，他年月日还欠缺的话呢，代表说他刑事要件有所欠缺。所以按照这个十一条第一项呢，本文呢，这票据它就是无效嘛。可是呢，乙呢，他其实还是很好心，他就把它补充记载，把发票年月日就把它填上，然后再背书转案给丙哦。如果在丙他是一个善意的，无重大过失的第三人这种状况之下，他不知道前同之间的任何的瑕疵，这样状况之下，他拿到那张票据的时候，他可不可以向乙、向甲呢，来请求各付票据上的责任呢？那其实这地方就是传统通说呢，李清老师的出入最大的一个争点之一哦。通说的部分可不可以主张？其实这个地方你就会知道，前行为无效嘛。那我们现在是要讨论呢，丙可不可以向乙来请求？那丙要向乙来请求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乙的背书行为有效嘛。乙的背书行为有效，他才会有票据法39条，然后准用29条，他才会担保付款嘛，他才要负背书人责任嘛。所以这样情形无效，我们现在要问这个效力的时候，你就打一个问号。这边其实在问什么？就是在问乙本身的背书行为可不可以独自发生效力。那在问你可不可以独自发生效力的时候，正在讨论什么？独立性原则嘛，就直接讨论说你会不会受到前行为的影响，你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有的话你就可以独自发生效力，没有的话你就会受到前行为的影响。那按照通说本题可不可以适用？通说的想法是什么？是要独立性原则有一个基本前提嘛，必须套句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刑事要件。那有吗？有具备吗？没有具备吗？那在这个没有具备的状况之下呢，通说在认为说这边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没有具备。那当没有具备的话呢，乙的这个背书行为就会因为前行无效而随之无效。然后再来看李清泉老师的想法。李清泉老师的想法比较特别，他的想法是说，如果你甲这张发票的时候，这个发票年月日，如果这张票据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去补充记载的话，他当然就会认为说各自判断的结果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票日记载，那你从头到尾这个各个票据行为各自都是欠缺的刑事要件。那其实这个也是独立性适用的结果啊，就是你各自去判断，你各自都欠缺刑事要件，所以当然都没有适用。可是李清泉老师的想法就是说，可是只要有人一旦去一个补充记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段就没有欠缺刑事要件了。因为你有没有欠缺刑事要件是你要从交付的时间来看嘛。比如说甲交付给乙的时候，他是欠缺刑事要件，他当然无效。可是如果乙在补充记载了，乙背书给丙的时候，他有没有具备刑事要件？就具备啦，就具备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无效吗？其实是仍然有效的。所以在老师的想法里面，他还是认为哦，无论前行为是什么原因而无效哦，后行为都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哦。而且本题呢，它有个特别的规定，就在票据法11条第二项。所以你要记得，票据法11条第二项呢，在李清泉老师的体系里面，它是一个独立性法条的规定。它这个独立性的法条规定，它是特别宣示说，即使前行为因刑事要件而无效，后行为仍然有独立性原则适用的一个法条依据哦。那我们来看一下11条第二项，重要的法条哦。11条第二项，执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备本法规定应记载事项执票据者，你把这个善意两个字圈起来，谢于执票人要善意主观哦，他不知道说之前的票据是有欠缺，曾经有欠缺刑事要件这个状况之下哦，他现在已经善意的取得呢本法规定应记载事项执票据者呢，得依票据的文意行使权利。票据债务人呢，不得以票据原是欠缺应记载事项为理由，对执票人主张票据无效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看，他这边第二段呢，他讲的票据债务人呢，他讲的是这个乙哦，他讲的是这个乙。 他讲这个本题里面的，他说票据债务人一啊，你不可以再跟丙说这张票据原来是欠缺刑事要件为由来说无效来拒绝付款，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因为丙他拿到这张票据的时候呢，其实刑事外观就已经具备了，这时候就可以独自发生效力了。那按照十一条第二项啊，老师就是一个独立性法条的宣示，它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运用的。那这个部分老师另外一个辞职的理由也是啊，你以你自己都把这个票据去补充记载了，你补充发票明日日的目的在干嘛？就是为了违背书行为，你真正意思就是在违背书行为让丙呢取得票据权利，或是让你自己要负背书人的责任嘛，你的争议就在这边了、啊、那你怎么可以再去拿人家之前的法律行为没有具备刑事要件为由来推翻自己的争议？所以他这也是有个实质的看法，是这样子去做论述哦。好，这个就是丙对乙的部分。那丙对甲的部分呢，通说这些地方也很好玩啊，他也是讲了一个一样的法条、哦、他认为丙对甲也是可以行使权利的，同样也是讲十一条第二项。所以你要记得这边的十一条第二项的债务人是指乙哦。那通说这边他讲他的十一条第二项的这个债务人啊，他讲的是甲哦。所以你再去看一下十一条第二项的法条，再看一次。十一条第二项呢，他说持票人善意取得具备本法规定应记载事项之票据者，得以票据唯一行使权利。票据债务人不可以以票据原是欠缺应记载事项为理由，对持票人主张票据无效、哦。那他的想法也是一样，说，哎，这个状况也符合十一条第二项的描述啊。他也认为说，哎，你丙，我现在取得票据的时候也是具备应记载事项啊，也没有任何欠缺，而且我是善意的拿到你单票据啊。然后再来的是说，我甲也是符合这个票据债务人啊，我甲也不可以以我票据原来是欠缺应记载事项为由来拒绝付款啊。他说我的状态跟十一条第二项描述是一致的，并没有冲突啊。非常的贴切，所以就按照十一条第二项认为丙可以向甲来行使票据权利哦。可是李欣老师非常的反对哦，因为他是想说，我们在判断刑事要件的时候呢，就是从交付的时候嘛，别人的补充记载可以溯及到甲的这个违发票行为的效力吗？并不行啊，不会。甲的这个他违着发票行为在交付的时候，他就是欠缺刑事要件，他不会因为乙的这个补充记载，他人行为的补充记载呢，而让自己的发票行为变成就是有效嘛。所以呢，林清贤老师他认为哦，十一条第二项那个债务人，那个债务人其实是讲的是指你在违票据行为的时候有具备刑事要件之人哦。这个债务人是讲说你在违票据行为的时候有具备刑事要件之人哦。那这个部分我写到，可以看一下第二十七页哦。第二十八页，挂号二，李清泉老师哦。李清泉老师认为说，票据法十一条第二项是个独立性的规定哦。条文所称的票据债务人呢，是指为票据行为时具备刑事要件之人哦，就是本地的乙并非甲哦。那你这样子才可以说我有具备刑事要件，所以呢我各个票据权的要件就可以独自发生效力了，这个才有它的依据哦。就我刚才说了，在李清泉老师的提醒下，十一条第二项呢是一个独立性的规范嘛，独立性的规范。可是在这个通说下，他会觉得十一条第二项是什么？限制债务人的抗辩事由。然后来达到保护第三人的规范哦，它的作用就完全不一样。对，许昕老师借由第一条第二项来宣示说，前行为即使因为刑事要件有所欠缺而无效，后行为也可以独自发生效力的一个依据，独立性法律的依据哦。可是，在通说的传统理论的应用之下，它就只是限制甲的抗辩事由嘛， 那假如说你不可以用原来套件是欠缺刑事要件为由来拒绝付款，它的体系上就变成是个抗辩限制的一个一块的部分了。所以比例条件既然讲说，哎，不能用其一条第二项的话，那应该用什么？好，这理论也非常的一贯。我们刚才从交付要件的时候就讲到权利外观理论，实质要件欠缺要修正的时候也讲到什么权利外观理论嘛。现在接下来的地方呢一样，也是权利外观理论。老师认为说这个地方就要用权利外观理论来修正，好，来保护这个善意的第三人丙。那这地方就会有些疑问哦。其实在适用这一块的时候，跟同学特别说明权利外观理论呢，第一点呢，必须是行为人具于，就是行为人要有理应行为嘛，对不对？要有理应行为。到这一块的时候啊，同学常常就会来问说，哎，这个时候甲真的有语音行为吗？我们所谓的语音行为是什么？创造出一个有效的权利外观。那什么叫做有效的权利外观？绝对标志的事项都记载完毕，而且被签名了，对不对？那可是本题呢，甲有创造出一个有效的权利外观吗？它其实不太符合嘛。那所以呢，李先生老师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放宽解释权利这个外观的概念，把放宽解释放宽到几时候？放宽到说，你只要签名，你只要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签名，去为一个发动的这样子行为的时候，就足够了。然后，因为你去签名，那签名是真正，因为是按照你意思去签名的，你是真正的。所以按照这个签名的时候呢，你就应该在票据上签名，应该就要负一个票据的责任了。所以它放宽到你只要是签名，然后签名之后再加上随后已经有人补充记载了，再加上已经有人有他人的补充记载，再加上他人的补充记载，你这个有效的权利外观呢，就会让善意第三人进来。因为你要知道哦，通常我们拿到票据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发票上面所谓的记载都是谁为之的，应该是由发票人为之的。所以我只要觉得，哎，这签名就是他的字，那我其他的事项我都也会去推论说是他这个发票人所为哦。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善意第三人来讲呢，也是由甲呢开启的这样子一个权利外观来让我进来。所以李斌老师认为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符合哦，所以这是个唯一有放宽的例外，唯一放宽的例外哦。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在权利外观其实是这个语音行为，我们是很要求必须是要做成证据，只是绝对标准是想要记载完毕，而且还要签名。可是只有在这个例子状况之下，因为已经甲人自己签名了，然后事后又有其他人去补充记载完成，他对这个有效外观的惹起，他从签名就可以找到他的可规则性，也可以找到他具有语音行为哦。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二个要件也符合，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签名去惹起这样子一个外观存在，所以第二个要件也符合，第三个要件通常也符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权利外观理论适用，结果是什么？限制债务人的抗辩，所以是不是殊途同归，也是限制债务人的抗辩，对不对？所以结果也是一样，也是限制债务人的抗辩。所以这个部分你稍微记一下，理论上的不同在考试上呢很容易呢混淆哦。好，好，我们接下来看讲义28页。28页在问你说，独立性原则它是个列举的规定还是个立式的规定啊？因为独立性原则其实我们法条里面有一些独自的规范哦。你可以看一下票据法第八条，就有明文规定。票据法第八条呢，他说到，票据上虽有无行为能力或是限制行为能力之签名，不影响其他签名的效力哦。也是比如说呢，发票行为是限制行为为之的哦，可能他这个地方就是要件有所欠缺了，也就是个无效嘛。可是还是不会影响其他人签名的效力哦，所以这个就是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啊，第八条。然后再来第15条， 第十五条来看一下，票据的伪造或是票据上签名的伪造不影响真正签名的效力哦。例如说有人冒假之名为发票行为，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发票行为效力如何，应该是无效嘛，因为是冒别人名所为之啊，这个假根本就没有真正要为发票行为的意思啊，所以其实它三大要件都不具备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后行为其他真正签名簿有人以就去背书啊，或是后来有人给背书这样子的话，这样行为效力如何？按照十五条规定，就是不影响其他真正签名的效力哦，所以它也是一个独立性原则的宣示哦。第十五条并没有在讲伪造的效力，第十五条反而是在讲这些后行为它效力会不会因为前行为是伪造而受到影响。那十五条宣示就说不会哦，它还是可以发生真正签名，也是真正票据行为的效力哦。然后再来就是六十一条，六十一条第二项，刚才有看过，我们再看一次，被保证之债务证为无效，保证人负担其义务。所以六十一条第二项前段，也就是在宣示这个保证的有独立性这个原则的适用哦。用来保证债务，因为这些相继失职或是交付压力需求无效，这个保证行为本身它还是可以独自发生效力哦，就是六十一条第二项哦。那从这边你可以看出来，虽然呢，票据法只有这三种状况，就是说，限制行为力的欠缺，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伪造跟那个保证被保证债务无效这三种状况而已。可是其实呢，它就只是一个历史规定哦。只要是前行为是无效的状况的时候，后行为我们都要讨论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不是只有以这三个状况为限而已。这个叫做采取是一个历史规定说，可是这个三个法条我们要把它记起来，因为考试上遇到这三种法条，这三种法条提醒的时候，你必须要援引出像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六十一条，要把这个法条呢名字把它写出来哦。然后再来。讲义二十九页哦，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小问题。他说，票据行为独立性原则在持票人恶意时有没有适用？就是说，讲了他发票行为无效，可是乙仍然背书给丙，可是丙就是恶意的，他就是知道呢，讲了发票无效的原因哦。那这样子，丙对乙的时候呢，乙要不要？可不可以主张，你的背书行为还是按照独立性原则啊，独自发生效力，可不可以主张？问号，好，可不可以？这个部分呢，通说是认为哦，不行，不行的理由也不难讲，因为他认为说独立性原则呢，它是从哪里来？应该是根据我们远大的最高立法这个立法的原则嘛，就是希望市场票据流通，保障善意人的交易安全嘛，着重于在于善意第三人的保障嘛。那丙既然是恶意的话，他当然不在保护之列，不在保障之列啊。我们保障这个善意的第三人，所以独立性原则遇到如果职场是恶意的状况之下就没有适用。所以这时候既然没有适用，你的背书行为就会无效。那如果是李俊轩老师，他就认为说有适用，原则上有适用几个原则。不要再讲例外，原则上有适用。为什么有适用？因为他一直强调，我们所谓的独立性原则呢，我们根本就其实看的只是这个后行为的三大要件有没有具备嘛。我们根本不讨论说他们之间前后的关联性为何，也不讨论这个纸条人善恶意与否啊。我们只认定说你这个背书行为，你有没有具备你自己的三大要件，有没有具备刑事实质交付要件，一旦有具备，你就可以独自发生效力的。其实纸条人恶意和善意也无关，好，跟善恶意无关。那再就是也很奇怪啊，你自己就说我要为这个背书行为了。你自己就说我要违背书行为了，那你为什么可以拿你直票人是恶意为由来否定自己行为的效力，来否定自己行为的效力？那这个也不合理啊。所以基于这两点呢，李俊轩老师认为说，原则上强调，原则上呢，直票是恶意的时候，你还是有独立性原则需要要独自发生效力。那讲完原则，我们再来讲例外。例外是什么？ 例外在于如果甲的发票行为是因刑事要件欠缺，无效转换的话，直跳人。独立性原则适用，简单且看懂就好。例外就是甲发票行为如果是因为前行为要件欠缺而无效的时候呢，支票人你必须就限制在你是善意的状况之下才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那为什么？应该知道吧，我这边还没查掉，因为他说刑事要件独立性的依据是什么，十一条第二项，对不对？十一条第二项，我到时候当初在叫你们看的时候，我没有叫你把善意两个字圈起来，有吗？再回去看一下你十一条第二项啊，应该有看到善意两个字被圈起来吧？有没有？就是强调这个啊，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这边就是要呼吁说呢，甲发票行为如果是因为刑事要件欠缺无效的时候，你还是要因为支票是善意的情况之下呢，才有独立性原则适用。依据就是十一条第二项法律明文规定哦，从法条文义而来哦，十一条第二项。好，我们第一章节这个部分呢就告一个段落哦。接下来看讲义31页跟32页哦。31页跟32页就是一个总整理哦。我们把各种瑕疵的状况呢在三人法律关系跟四人法律关系做个总整理哦。让同学整个通盘的了解哦。来看一下三人法律关系哦，那这边其实就是甲乙呢跟乙丙之间呢，甲乙之间打个叉嘛，代表说甲的发票行为有无效的状态。那无效有可能是因为欠缺刑事实质或是交付要件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哦。然后乙呢就背书给丙哦，那背书给丙，我就问一个问号，其实就是问说，哎，你的这个背书行为效力如何哦？然后这个丙呢，这个支票人看起来是一个善意且无重大过失的这个支票人哦。那现在就问你啦，反正我们这个甲无效原因有这么多种了，那请问说在这种各种状况之下呢，丙对乙，丙对甲，可不可以主张，就是可不可以向他们行使超越权利，要求他们负超越责任哦？那如果可以的话，理论基础都是什么？所以等于就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刑事要件这个部分的欠缺的东西，就是来整理一遍哦。第一个状况啊，甲的发票行为刑事要件有所欠缺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乙对乙，乙对甲，可不可以主张？假设甲呢，他发票的时候就欠缺了票据金额，票据金额就没有写，然后乙呢拿到的时候呢，他就去把它补充记载，他做了一个补充，然后再同时备注给丙。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乙对乙，乙对甲，可不可以主张票据权利？那如果可以，理论依据为何？那丙对乙可不可以主张？就看到什么？其实就是在问说，前行为甲这部分，因为刑事要件有所欠缺哦，他没有记载出票据金额好了，所以按照十一条第一项本文就是一个无效状态嘛。那这个无效状态会不会影响到后行为的备注行为的效率？其实看到问号就知道在问独立性原则的问题嘛。那边刚才就是讲义应该要把这边擦掉，要不然就是对照了嘛。丙对乙这个部分是什么？ 就是分通说跟李欣贤老师的看法，就看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嘛。通说认为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因为这个部分呢，因为你没有具备基本形式要件哦，所以对独立性原则适用这个前提呢没有达到。那李欣老师认为说还是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啊，而且法条依据就是十一条第二项哦。那丙对甲这个部分呢，通说跟李欣贤老师的看法就不一样，也不一样了。通说是认为说呢，刚才讲过了，还是有十一条第二项的适用啊，这个就是限制甲的这个抗辩事由啊。那甲呢，不可以再说原票就是欠缺情绪要件为由来拒绝付款哦。那李欣贤老师认为说，哎，十一条第二项讲的是想说你在违这个票据行为的时候有具备情绪要件之人啊，那甲在违票据行为的时候，他在交付的时候情绪要件就没有具备啊，所以这个地方不是用十一条第二项。适用的是权力外观理论哦，那要件也符合，同样也可以达到限制甲抗辩事由哦。好，这是情绪要件的部分。那再来，如果甲的发票行为呢是欠缺实质，它欠缺实质要件而无效、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丙对乙，丙对甲。怎么主张？那这个实质要件其实有分三组哦，我这边把它分成，第一个是一个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第二个你是一直表示有瑕疵，可是他瑕疵可能是因为偷谋、心中保留或是诈欺，那另外第三组你可以讲是一直表示瑕疵，可能是错误哦，或是胁迫、哦，或是想传达错误这种状况哦。那我们来讲一个第一组好了，我们讲的是说，如果呢这个甲呢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所谓这个发票行为原则上是什么？因为票据行为采单独行为的发行书，所以原则上按照民法78条无效嘛，对不对？在无效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呢，乙还是背书给丙，那还是问啊，乙的这个背书行为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就是在问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有没有？有嘛？还是有独立性原则适用，而且通说跟李欣老师一致嘛？而且法条有规定，规定在第几条？第8条，对不对？规定在第8条。那丙对甲，你就要去想啊，丙呢，他是一个债务重大过失的第三人呢、啊。如果我要保障他的交易安全的话呢，我可能会牺牲掉甲的这个权利嘛。那甲现在是一个未成年人哦，如果呢你认为说甲在一个未成年的状况之下呢，他仍然有李欣贤老师所谓这种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的话，你不就是让未成年要负票据责任吗？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李欣贤老师会说有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吗？没有，没有的理由的原因在于说未成年利益的保障优于交易安全的考量，未成年利益的保障优于交易安全的考量。这时候虽然丙很可怜，他是善意重大过失，可是呢，因为在法益衡量之下，甲呢他是个未成年，然后可能思虑不周，所以我们应该要转向去保障这个未成年的利益哦，然后牺牲掉甲，就牺牲到这个丙的他的交易安全这一块哦，所以是根本就没有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然后再来看第二组。第二组实质要件欠缺的是什么？一直表示有瑕疵，可是他讲的是偷谋，像是偷谋虚伪、心中保留或是杂欺这一块。那我们说过了，这一块其实民法上一直表示的规定都是有保护善意第三人嘛，它是属于一个表示主义哦。既然是属于一个表示主义的话，你需要修正适用吗？就不需要修正适用。所以其实甲的这个发票行为呢，有偷谋虚伪啊、心中保留或是所谓的。这个诈欺的这种被诈欺的这个状况哦，那你可以知道原则上适用的结果一直表示就会是一个无效嘛，会是无效，可是无效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吗？没有办法对抗嘛。所以如果是这种考题的时候，你就要从前面开始写哦，你就要写说这时候呢，甲这个发票行为这个部分呢，它是直接是适用，你对甲这个部分哦，他的发票行为呢，就是直接适用哦。直接适用民法的规定。 适用哪些民法规定？就是87条但书，通谋其用就是87条但书，轻中保留之类推适用87条但书，以及92条第二项，被诈欺的时候不得以及对方善意第三人。所以适用的结果呢，这个无效是不可以及对方善意第三人。换句话说，这时候丙可以主张什么？丙可以主张甲的发票行为有效或是无效嘛，对不对？不得已是对抗善意第三人，其实是让这个第三人他有一个选择的权限，他可以主张甲的一直表示有效，也可以主张甲的一直表示无效。那通常呢，比较正常的人应该会主张一直表示有效嘛。一旦甲的一直表示有效的话，你就是在一张有效的套句上面为背书，你还要去讨论你的独立性原则问题吗？其实就不用啊，因为它就没有填行为无效的问题啊。所以有效的时候呢，就是甲要负责，然后乙也要负责，可是你不用讨论独立性原则的问题哦。你不用去讨论独立性原则的问题。可是如果呢，他比较不懂法律，他说啊就无效嘛，那我就选择无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接下来呢，甲这个部分就不能请求嘛，可是就乙的这个部分你要去讨论什么？独立性原则的适用，要讨论独立性原则的适用。那本题当然是也可以适用，没有错。当时要件欠缺第三组哦，也是一样。如果这个甲他发票的时候，他是一个被胁迫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怎么办？因为这个胁迫他是一个意识主义嘛，没有把握善意第三人的规范，然后可以对他善意第三人，所以就要修正适用。就要修正适用，怎么修正？就有梁雨晴老师跟李欣晴老师的不同嘛。梁雨晴老师就说：“哎，修正的跟表示主义一样就好了，对不对？修正的跟这边一样就好，就是一样，不得已直对抗善意第三人哦。所以修正的结果呢，你就可以写说呢，同表示主义这一组哦，简单就写了同表示主义这一组，自己就会知道说，就跟这边一样。这时候他也可以主张说，假的一直表示有效或是无效。主张有效的话呢，你就是在一张有效的票据上面背书，根本就不用考量独立性原则问题。可是如果无效的话，除了甲的这个行为无效，甲不用负责任之外，就乙的部分主要探讨独立性原则哦，也是一样。那如果是李清老师哎，他就是一样，他把它修正成你要用权利外观理论哦，然后来限制甲的抗辩自由嘛。所以他还是理论上你只是限制甲的抗辩自由啊，可是你这个乙的，你在这个票据上面背书的话，他还是在一张有瑕疵的票据上面背书嘛，对不对？虽然它只是抗辩自由得到限制而已，可是你还是在一张有瑕疵的票据上面背书。所以接下来你的这个部分，你就要讨论独立性原则。那这地方也是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没有问题。好，再看第三个欠缺交付要件。如果呢，甲的发票行为欠缺交付要件无效的时候呢，你再继续背书给丙哦，丙对乙，丙对甲，可以主张什么？丙对乙可以主张独立性原则吗？可以嘛，没有错。这个部分的话，无论是通说，李欣晴老师都是可以的。那丙对甲哎，今天有上课上到吗？就分为通说跟李欣晴老师的状态不同哦。通说那边说这个情形呢，刚好符合什么14条第一项的善意取得的规范嘛，要件状况都符合啊，符合像是第一个要件主观要件，它是一个善意行为重大过失的第三人取得这张票据，而这个票据呢，它的前手是一个无处分权人哦，那你看黑板，它底就是个无处分权人嘛，然后再来呢，它是依票据法上转换方式取得票据，那就是背书还是符合，然后背书延续是否有问题，有没有支付相当的对价，你这个要件都符合14条第一项。那李欣晴老师这边呢，也是一样吗？是什么？也是一样，也是 权利外观理论啊，对不对？因为他认为说十四条第一项要适用的前提必须是有一个有效的权利存在嘛，因为有效的权利存在之后，你才可以把权利作为一个决定的归属哦。所以当这个我们在探讨假这种发票行为成立生效与否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靠的不是十四条第一项，我们应该讨论的是权利外观理论哦。那这样子看完之后，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总结？而如果考试上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这样子一一分析，也很害怕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总结？其实总结就是在你打问号这一块的时候，简单来讲，它就是在探讨有没有独立性原则适用的问题而已。所以在三人法律关系里面，我有一段是在问说，哎，会不会受到前行为效率影响？在打一个问号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问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那打叉叉的这个部分呢？打叉叉的部分，这里听老师的想法。如果你要转去保障这个善意情比重大过失的第三人，在保障交易安全的那一块的时候，李志亮老师他使用的理论，就是权利外观的理论，就看你有没有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有没有适用。如果有适用的话，你要件符不符合？如果符合的话，就限制你的抗辩事由，让你另外要负这个票据责任。所以这是打叉叉的部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权利外观理论其实在探讨的，针对的是在限制债务人的抗辩事由这一块，他把他的抗辩事由受到限制的，让他另外要负责任。所以其实权利外观理论这个地方，他谈论到的其实是指行为，就指票据行为它的成立生效与否的这个问题而已。他在问成立生效与否的问题，所以在问成立生效与否的问题，涉及到要件的欠缺，然后要碰到的这个持票人他这个三一五重大过失，要去保障交易安全这一块的时候呢，你今天的老师就会用权利外观理论来做讨论。所以你考试上了，如果你真的想不起的，你就这样子记哦，你就这样子记。好，三人法律关系讲完了，那我们就来一个进阶的四人法律关系。因为考试不会只考你三人嘛，老师通常是以四人为主，或是以五个人为主嘛。虽然有时候这个很不符合实际啊，因为实际上很少会出现这么复杂的票据法律关系哦。可是考试上就是这样考啊，那就是学生做学生就要比较辛苦一点。只要我写板书，那你们就先试着这样子想哦。私人法律关系也是一样，打叉叉那个部分也就是因为有无效的状态。可是私人法律关系现在的无效的状态是出现在乙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假的发票行为有效，假的发票行为有效，他有创造出一个权利出来，创造一个自己要负担票据债务的一个权利出来。然后呢，只是乙的被督行为无效，他无效的理由可能因为他是被伪造啊，欠缺实质要件啊，或是欠缺交付要件的状况之下呢，然后呢，他就是他无效嘛，然后丙呢再背书给善意过失重大过失的人，就第三人丙哦，他丁对于前手丙乙甲可不可以各自请求？其实这是常常实例题会考的、啊。那他这个初层选择题也很简单啊，他可以直接问说，那丁对乙丙甲可不可以请求？然后就把你说，可能丁对丙是权利外观，丁对乙是善意取得什么，丁对甲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善意受让这样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选项为对？就可以很简单出成一个选择题啊。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稍微留意，因为它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状态哦。好，来看题目啊。假设说呢，甲的发票行为有效，乙的背书行为无效。那无效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欠请；无效原因，他可能是因为他被伪造哦。那被伪造其实是说呢，他的名义呢可能被一个人呢所冒用了，可能被 A 所冒用，也有可能是事实上就签上乙的名字，然后或者呢他就直接盖乙的印章，然后再背书给丙哦。那伪造的话，这地方法律效果一定是无效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乙呢并没有呢按照自己的意思在票据上面签名或盖章嘛。他根本没有违实质的要件，然后他也没有违刑事要件，他也没有违交付要件哦，所以等于说乙他根本就没有违任何的票据行为，所以你无穷要求乙来负这个被损的责任，就是伪造这一块，所以这一块当然呢，我们就会认为说他的票据行为是一个无效的一个状态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丙拿到这个票据之后，他依然去背书给丁，丁是一个三无重大过失的第三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向乙甲来各自请求。那第一个部分看到的是像丙的部分嘛，那丙的话就问说背书行为是否发生效力啊，也是一样嘛，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哦。 法条依据十五条，要记得十五条。你在那个票据的备位、票据的位置，或是票据上签名的位置，不影响其他签名的效力嘛？那其他签名的效力呢，就是将丙拿到为备注的时候，这个签名的效力。那我们所谓讲那个签名，我刚才之前有解释过，我们的签名不是单纯就写上你的姓名，真的签名应该指的是它不影响到它其他为完成整个票据行为的效力哟、哦。它这部分，然后丁对乙呢，丁对乙的这个部分呢。他是被人家伪造嘛？被人家伪造，可是你就想说，哎，丁他这个是善意无重大过失的第三人啊，那种情况之下怎么做处理？这个地方其实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第五条第一项，实务上常常讲到啊，因为他要认为说呢，你在这个地方他要没有为任何的票据行为，对不对？他说这个被伪造，他没有为任何的票据行为啊，等于说他没有在票据上面签名。为完成整个票据行为，既然没有做的话，他就不用负票据上的唯一责任了。所以从这边衍生出来，就是呢，乙他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乙是不负任何责任。那这个事由你先记起来，他是一个绝对的抗辩事由，他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丁，他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丁，他是一个绝对的抗辩事由。即使直票是善意请无当重大过失的第三人，也无法。因为它就是被伪造的概念，所以它是可以对抗绝对的第三人哦，绝对的抗辩事由，一切第三人他都可以做对抗。那接下来呢，比较想要这边提到就是丁对甲这一组概念哦，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一组概念呢，你可以想丁对甲可不可以主张来行使票据权利？那如果可以的话，依据为何？最后的观念就要去运用啦。第一个。一段一段来分析哦，甲的发票行为有效，所以他创造出的一个票据权利嘛，这个票据权利是可以对甲来行使，来要求他付款的嘛。那他甲的发票行为有效，那乙是不是就取得了，对不对？乙就取得对甲的票据权利嘛。可是乙的背书有效吗？无效啊，因为他被人家伪造啦、所以票据权利还是在谁身上？还是在乙的身上，对不对？还是在停留在乙的身上啊。所以丙呢，他就是一个无处分权人，他根本就是一个无票据权人嘛，他不是一个票据权利人嘛。那既然不是票据权利人，怎么会有处分权？他就是一个无处分权人嘛。无处分权人呢，善意用背书的方式处分他人的权利，在遇到直票是善意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之下，丁要怎么处理？可以主张什么？对，是四条以下。因为丙就是一个无处分权人啊，丙就是一个无处分权人，丁就是从无处分权人处取得这张票据啊，所以完全符合十四条第一项的这个要件哦。那要件我们先再去读一次，你可以再看一次。第一个主观要件，丁没有问题嘛？第二个讲什么？从无处分权人处取得这张票据嘛，也符合啊，因为票据权利还在乙的身上嘛。没有透过这无法透过无效的这个背书行为转移到丙的身上，丙就是无处分权人。第三个要点，一票据法上的转让方式取得嘛，那转让方式是什么？背书加上交付嘛，所以就是背书啊。所以丁也是从就是依照票据法的转让方式取得这张票据，再来是背书连续，再然后再来就是所谓我们讲的有没有支付相当的对价，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要件完全符合。那你除了写十四条第一项之外，你还要写什么？十四条第一项其实它只是把这个权利从乙和丁之间去做一个权衡嘛，看要给谁比较好嘛。其实这时候应该还要加上个第五条第一项，因为第五条第一项就是因为甲你自己在票据上面签名，所以呢你完成了整个票据行为，你就要按照你的签名依照票据所载的文意来负票据责任。它只是透过十四条第一项这个票据确定，现在确定就归属给丁了，所以丁可以向甲你就来行事。所以这是一组的十四条第一项加第五条第一项，知道这个概念了吗？那接下来继续看下一个例题，一样乙的背书行为欠缺实质要件，也是第一组他的行为能力有所欠缺，他可能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好了。一样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的背书行为的意思表示这个部分呢，如果我们说票据行为是一个单独行为，是按照民法七十八条无效、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丁对丙、丁对乙、丁对甲可能怎么为主张？也是一样，丁对丙这边就是独立性原则嘛， 那他也是在探讨这个丙的这个背书行为效果如何。那法条依据也是一样，就是第八条没有问题。那丁对乙这部分就是在看背书行为生效成立与否嘛。那遇到下一无正当过失的第三人的时候，就要去想说，哎，第三人有没有要保护他的必要？如果没有保护他的必要的话，原则上你就不负被诉的责任哦。那这个地方，李清祥老师就会想到啊，这时候应该是交易安全保障应该要退而求其次嘛，我们应该是优先保障未成年的利益嘛，所以这个地方也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为未成年的利益呢优于呢交易安全的考量哦，这一块。那丁对甲哎。应该也是一样吧，对不对？所以也是十四条第一项加第五条第一项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再说一次啊，没有变啊。甲的发票行为有效哦，所以乙取得一个对甲的票据权利。可是乙呢，因为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他的背书行为呢，原则上按照七十八条，民法七十八条就无效了。所以呢，这个票据权利还停留在乙的身上。丙并没有取得对甲的票据权利，在他没有取得对甲的票据权利之下呢，他擅自呢处分他人的权利哦，然后转让给一个下一无重大过失的第三人。这个无重大过失的第三人，其实他就是从无处分权人处取得这张票据嘛，而且是按照票据法上的转让方式取得哦，所以当然有这个十四条第一项的适用哦，所以这完全就是一样啊，有没有？那接下来看第三组。丁对乙的这个部分哦，丁对乙的这个部分也是让我们这个部分假设是一时表示有瑕疵哦，那它的瑕疵呢，它是属于像是偷谋虚伪、心中保留、哦、这样的状况。那因为它是采取一个表示主义，所以可以直接适用。那直接适用的结果呢，你就可以发现说呢，我们可以让这个下一第三人丁呢来主张乙的这个背书行为是有效或是无效，因为适用的结果你是不可以对抗下一第三人嘛。换句话说，下一第三人就可以来主张说乙的背书行为是有效或是无效嘛。如果他主张乙的背书行为是有效的话，他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瑕疵就不见了，瑕疵就不见，所以一路就很顺畅。所以呢，丁呢，他可以透对甲的票据权利，他可以透过甲的发票行为、乙的背书行为跟丙的背书行为呢，很顺利的呢就让丁呢取得。那丁对于乙和丙呢，他各自也是可以取得票据权利哦，因为丁对乙的话是主张乙的背书行为有效，所以乙就要负背书人的责任。那丙呢，就是在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票据上面违背书，丁当然可以对丙来行使票据责任哦，这就没有任何问题。那如果他主张无效，哎，也是一样啊，你还要再重复一次嘛？就不用啊，对甲部分也是一样，只是调剂一下。那第五条第一项，对丙的部分要考虑什么？是独立性原则有没有适用吗？不对。接下来第三种情形，就是要件圈圈第三种情形，就是在挟，就是在被胁迫，然后是在错误的这一组，因为他采取一时主义，如果整个适用的话，有碍于交易安全，所以就要修正适用。修正适用的结果呢，梁宇轩老师就是把它修正成表示主义一样，那就是跟刚才这个状况完全一样哦，跟上一组状况是一样的，你就简单表示就好了。那李清祥老师这一组也是一样，就用权利外观理论来做修正嘛。那修正的结果也是一样，它是限制乙的抗辩事由嘛，它是限制他而已哦，代表说这个票据上面还是有某种瑕疵的存在，所以这对丁对甲、丁对丙主张权的时候，你还是要做探讨哦。还是一样，十四条第一项跟第五条第一项。好，独立性原则。但是理论都是相同，都是一样哦，不要因为各种不同的情况就觉得哇好难哦，记不起来，其实都是一样的状态。接下来看第三个，乙的背书行为欠缺交付要件，也就是乙呢，他可能就签完名之后，他票据就遗失了，或是被人家偷走了，然后这样子辗转的流入到丙和丁的手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办？丁这个三乙重大过失第三人，他如何向这丙、乙、甲三个人来请求负责哦？那也是一样啊，丁对丙的这个部分就是在讲独立性原则啊，看有没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嘛？那有没有这一块？一定有啊，一定有，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你就不用再分通说跟李清贤老师的看法了。虽然你会觉得说，哎，交付要件欠缺，可是他好像是，你就会觉得说，哎，被伪造，伪造好像不但欠缺刑事实质，交付好像都欠缺，那我们这样是不是还要去想那个前面的一个前提？那这个部分其实你就不用去想，因为在伪造这个状态，我们就认为说呢，它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为任何的票据行为，而且法条也明文宣示啦。这个地方也是有独立性原则的适用哦，那这是15条嘛，15条也做一个宣示这个状况哦，还是一样，就是15条。然后呢，丁对乙呢就具有分通缩跟李清贤老师一样，就是在交付要件有所欠缺的时候，通缩还是认为采14条第一项哦，那李清贤老师就认为是用权利外观理论来做一个保护哦。那你觉得这两种里面，你觉得哪个比较道理？如果你采取说14条善意取得，你必须是要以有个权利存在这样子的看法的时候，其实通缩这样想法其实不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权利的存在，其实是要个别做判断的。虽然甲呢，他发票还创造出一个有效的票据权利出来，可是这个权利是对甲行使哦，是对乙行使吗？并不是啊。对乙要不要行使，其实是要看出乙的背书可不可以创造出一个他要负责任，然后可以对乙来行使的票据权利嘛。那像是本题，乙的这个背书行为就是无效啊，他背书就是无效啊。那乙如何负一个背书人的责任？是你对乙的权利，你在这段创造出来了吗？还是没有创造出来啊？那你要怎么去透过善意取得来做个权利的归属和移转？因为对乙的权利就没有出来嘛。虽然甲的话他的行为有效，可是这个行为就只是对甲来行使而已啊。可是对乙的话，还是要看他的背书行为效力与否啊，成立生效与否啊。所以在这一块里面呢，通说还是回着他的这个想法啊，认为说反正这个条件其实都符合，所以有14条第一项适用。那李清老师就想回到跟他才之前所讲的一样，他还是认为说这种状况之下还是要回到权利外观理论，因为这个你对乙的这个背书行为他还没有成立生效，所以你对于乙的他的权利是没有存在的，对乙的行使的权利是没有存在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就是在讨论乙的背书行为成立生效与否，所以就要用权利外观理论来做判断。那最后丁对乙甲这个部分呢，14条第一项，甲15条第一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不会觉得李清贤老师的感觉比较有道理吗？总不会丁对乙跟对甲不同的状况之下都用14条第一项到15条第一项吧？所以这种状况之下，你应该要各自去区别哦。所以以上就简单的做一个整理哦，希望对同学所帮助哦。好，第一章就讲完了。然后我们看第二章空白授权票据哦，所以这个回家请你就好好复习31跟32这两页，就可以把我们今天大概重要的重点都复习过了，那就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有时候同学就觉得，哎，他刚才觉得哎有听懂啊，然后回去可能隔了一个礼拜再看这个讲义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因为我自己也写得很吵，我晓得。所以就是你回去之后睡前就马上去复习啊，我觉得稍微看一下就足够了，因为今天回去读啊，你的记忆力啊在下礼拜的时候可以维持97%，如果你在下下礼拜去读的时候，你就只能维持70%。那如果你整堂课上完之后再去复习的时候，你可能只剩下20%的哦，这是有学理根据的哦。我以后再找给你们看我从哪里看到的，所以我就是觉得还是晚上回去赶快复习就印象会最深刻。然后再看讲义33页空白授权票据这个章节哦。那空白授权票据可以实务上其实常常利用，像是如果你是一个公司，你要去承租那种大型的那个场地的时候，你可能要去做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可能甚至后有半年之久，那你常常就可以跟这个承租人啊，就这个承租人可能出租人就会要求说，你要先去押6个月或是1年的这个本票来当租金的担保。那你去押这个本票来当租金担保或租金的支付的时候啊，你有时候那个发票年月日你可能就是1个月1个月来写嘛，可是你先给人家半年或是1年的这样子的票据给人家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授权呢给这个承租跟这个出租人讲说，跟出租人讲说，好吧，我就授权给你，你只要按照这个给付租金的每个月的到期日，你来帮我写发票每月日就好，或是来帮我写到期日就可以了。 他可能会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他票据交付给这个出租人的时候，他行事要件有完全具备吗？就没有完全具备哦，所以他就会有这个空白授权票据的问题。那另外一个他讲空白授权票据问题，就是一个标会的状况啊，所以你得到这个有时候是日期不一致，或者说你得到金额不一致，所以你给会手的这个本票的时候呢，你会留票据金额或是票据的发票年月日哦，或者到期是这样的状况，发票年月日这个状况。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呢，你可能会就是授权会手去写，可是你当你在把这个票据交给会手的时候，你也是欠缺这个行事要件，而且现在行事案要件呢，按照十一条 B 项本文就会有个无效的效果。所以空白授权票据谈起来就是在解决一些问题啊，因为其实这个在实际上是很常遇到的，而且它真的有一些经济工商的需求哦。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个空白授权票据的意义哦，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要件，再把这个相关的争议问题哦，就可以把它一并解决。然后我们看看它的意义，它是指呢，发票人呢预先签名于票据上，将票据上应记载事项之全部或一部授权于相对的补充记载完成之票据哦。你把这个签名圈起来，一定要签名哦，发票人一定要先签名，签名圈起来。然后授予相对人，相对人圈起来，你授权的对象就是你为票据行为的相对人哦。那你看完这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它的意义上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像是代理，有代理的概念哦。可是这个地方代理跟空白授权票据的授权行为啊，你一定要严格的区分哦，不要搞混了的。代理权的授予呢，其实在代理的关系呢，法律票据行为呢，也会有代理的现象产生嘛，这个是我们在第三章会讲到的、哦，所以我们要先严格跟第二章的空白授权票据要做一个区别哦。在票据行为你的代理面，你可以知道，这边所谓的甲他授权给这个乙这个部分，乙就是指这个代理人了、哦。然后他授权之后呢，乙呢？以代理人的名义跟丙呢为这个票据行为，而这个效果呢就直接归属于本人了，由本人的人要负这个责任哦。那甲这个部分呢，要清楚他授权对象是一个相对人，他是把空白补充权的一部呢或者全部呢授予给乙哦，让他去对绝对必要这点事项来做一个填补哦，所以他授权的对象是一个相对人。所以以后你看看考题的时候，你先第一点要怎么区分代理跟空白授权票据，第一个就是看授权的对象，授权对象到底是代理的还是相对人，然后再来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在票据行为的代理的时候，请问是谁去为票据行为，应该是采取代理人行为说吧，事实上是你呢去为这个票据行为，对不对？只是效力上归属于本人甲而已，是采这个代理人行为说，代理人行为说。可是在空白授权票据的时候，是谁在为票据行为？是甲本人哦，是甲的本人在为票据行为哦，跟票据行为这个代理这个概念，其实就从这两点里面就可以做区分了。所以遇到这个实例题的时候，你就抓这两点来做区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要件。这个要件非常的重要，它仅仅牵扯到你要去判断这张票据是不是空白授权票据，如果其中一个要件不符合的话，它就不会是一张空白授权票据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要件，发票人已在票据上签名哦，这个签名相当的重要哦，必须在票据上已经有说签名的，你还可以说它其他行事要件所欠缺的，它还是一个空白授权票据，就必须在票据上已经签名。然后在第二个要件是票据上应记载事项之全部或一部分有正确状况哦。那老一派的学者啊，像是郑阳一或是石文森老师哦，他们都会认为说，这边所谓的这个留白就是空白的这个部分啊，欠缺这个部分可以是欠缺绝对必载事项或是相对应记载事项哦。那看你要欠缺是全部或一部都可以，他都可以保留有这个相对人去补充记载完毕，就是比较老一派的学者。可是现在比较多就说的学者，比较新的学者，像是郑婉老师呢，他们就会比较强调说，其实我们在讲的空白授权票据哦，我们应该欠缺或是留白的对象，应该只限于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因为你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的欠缺，唯有这个绝对必要事项的欠缺，你才按照十条第一项本文无效嘛。如果你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有差别吗？ 没有差别，因为法律有明示它的规定，这就不会影响到票据行为的效力哦。所以应该限于这个绝对必要基本事项的欠缺。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不可以全部都欠缺，你应该是只有一部分欠缺而已，因为至少你应该要表明你票据的种类嘛。也不可以说连种类都不写，全部都空白，那这样子我还可以说它是一张票据吗？就没有办法这样说嘛。所以这样子这个部分呢，郑婉蓉老师的见解我觉得比较可采哦，请同学做个参考。然后接下来括号三，就是需对于相对人授予空白补充权，那也就是这个授权的对象把它记载起来，就是相对人把它圈起来哦，授权的对象是一个相对人的状态。然后再来第四个，需给有空白授权票据的交付，也是有交付。那为什么要有交付呢？其实你要想，我们刚才不是讲说空白授权票据还是本人在为票据行为嘛，甚至本人还是按照他的意思，实际上意思为这个签名。所以你可以知道括号一，发票已在票据上签名，这代表什么？其实代表说他的意思表示已经表达在票据上，等于说他实质要件是应该没有所欠缺，是有具备的。然后接下来的括号二和括号三，其实他就是在弥补空白授权票据信息要件这一块嘛，对不对？然后括号四其实他就想要说你要做一个交付，因为还是本人的这个发票行为啊，那发票行为还在有交付要件啊，你有交付要件我才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一个票据行为，我只是形式要件要有相对来帮我补充而已。可是从我有签名，从我有交付的话，我看得出来我在为票据行为的时候，我的实质要件和交付要件都有具备，我只是在形式要件这个部分面授权给别人来帮我完成而已，那仍然还是符合我们讲的票据行为的三大要件，实质、形式、交付也是一样，是这个交付也很重要，要记得。所以如果呢，你行为人在没有交付之前，票据就遗失了，或是被人家偷走了，那这个时候我还可以说这张票据是空白授权票据吗？就不行了，它就不是一张空白授权票据了。所以这几个要件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考试上在问你说这个题型我是不是要按照空白授权票据去走的时候，你就要把这四个要件全部抓出来一一比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相关争议的问题。相关争议问题呢，第一个呢其实是个老掉牙的问题，就是在问说现行法到底有没有承认空白授权票据哦。但其实这个通常都已经不会是成为考试直接的考点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传统到不行的考题哦。那这个部分其实你直接记结论啊，目前实务的见解其实都是很保守，实务见解向来保守，他会认为说形式要件就是我们立法者立出来的这个规则嘛，就是这个制度嘛，我们原则上按照票据法十一条第一项，你在交付的时候没有具备形式要件，按照第一项本文你就是无效的效果，所以他会严守票据行为要事性的概念。所以目前实务的见解都会采取一个否定的看法，认为空白授权票据即使有授权，可是你在交付给相对人的时候你就是欠缺形式要件，你就是欠缺形式要件，你在交付的时候你就是欠缺形式要件，你按照十一条第一项的本文就是无效，这是因为实务在严守票据行为要事性的这种概念哦。那可是如果是要考研究所的同学，目前我整理出来，我觉得大部分的学者都是采取肯定说，只有辅大李建前老师呢，他是采取一个否定说的看法。大部分的学校的老师其实都会比较站在这个工商需要的这种发达需要或者经济上的需求去肯认，应该要采取一个肯定说的看法哦。所以肯定说是你可能你考法研所的时候题目题写肯定说，如果你要就是国家考试然后考取身份题的时候呢，那你就要采取一个否定说的立场哦，以这样我们做建议。所以我们以下就针对这个讲义上面编列的理由一到理由五呢，我们来做一个论述哦，简单的论述就可以了，因为它只是一个传统考题哦，不太重要了。第一个肯定说的部分哦，肯定说他认为说为什么他要承认空白授权票据，他的理由在于说第一点，行政院的修正草案那时候明文就有规定哦，可是行政院欲立法明示哦，修正草案规定在讲义34页注意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哦，第十一条第一项哦，修正草案规定欠缺本法所规定票据上应记载事项之一者，其票据无效嘛。但本法另有规定，然后后段把它划线起来，或发票人在发票时授予补充 记载完成者不在实现哦，就是说代表说你有欠缺，可是呢我有授予给人家完成，补充记载完成的时候就不在实现，就认为它仍然是有效的状态哦。然后再加上第一条第二项，前项经补充记载完成的票据，票据单位不可以为因授权意志记载之理由对抗下一第三人哦。所以从61年的这个修正草案里面就可以知道，它预法要明示承认这个空白授权票据。好，这是肯定说理由。那否定说怎么讲？一定影响得到嘛？他已经说啊，这就只是修正理由，后来立法要秒采，可见立法者是有意不采纳嘛，对不对？他就是这样讲。然后再来理由二。理由二呢，肯定说的理由是讲其一条第二项，说其一条第二项就是个空白授权票据的一个规定啊，认为说，哎，我虽然我空白票据一开始欠缺请示要件，可是只要补充记载完成之后，这时候支票还是可以来行使啊，那我还是不可以，这个债务人还是不可以说，哎，票据原是欠缺应记载事项为由来拒绝付款啊，这不是也是一个其一条第二项就是空白授权票据的一个很加的立论依据吗？那你觉得他讲的有道理吗？没有道理吗？那道理在哪里？第一点你要去想哦，十一条第二项它有一些要件的限制，第一个它必须什么支票人是善意，对不对？可是当你这个空白授权票据哦，我们在讲如果你承认它的话，你是不管支票人善恶与否的，你只要经过他人的补充记载就可以直接发生效力嘛，你要去管支票人善意还是恶意吗？不管嘛，如果你全部都承认空白授权票据，你是以这个立场的话，只要经过他人补充记载完成，票据就可以呢发生效力了。其实你是不管上这支票是善意或是恶意的，你是没有这个主观点的考量。可是十一条第二项就限制了，所以你用十一条第二项去说这空白授权票据的明文依据的话，其实不太足够。那再来好了，其实我们在利用空白授权票据，其实我们就是想说给相对人一个方便嘛，因为既然我们不知道发票名字，就不知道票据金额，那我就授权你相对人来记载。所以一旦我授权给相对人记载的时候，你觉得相对人还有可能是善意吗？这不可能是善意的啊。所以其实这个第一条第二项呢，它你适用的结果，你会把空白授权票据一大部分都阻隔掉。所以其实它第一条第二项的话，并不是一个这么充分的理由。然后再来否定说呢，他认为十一条第二项其实就是讲这个善意支票的保护跟限制票据债务人抗辩的这规定啊，就是我们刚才有讲过的，当这个前行为前置要件有所欠缺的时候，那后行为的人呢去把它补充记载完成，那丙对这个支票人对前行为的人可不可以主张这个行使票据权利，就是按照十一条第二项嘛。那我们之前就讲过，十一条第二项在通说传统立场，还有这个票据债务人抗辩限制的一个体系规定嘛，跟李新老师不一样。李新老师是认为说它是一个独立性原则，可是传统通说和实务论它就是一个限制债务人的抗辩事由哦，所以跟这个什么空白授权票据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哦，这是理由二。然后再看理由三，理由三我就觉得是一个肯定说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比较有道理的理由啊。比较有道理的理由，他认为说票据行为依法还可以代理，那发票人既签名于票据哦，那依举证明清之法理应允许空白授权票据之存在哦。他的想法很简单啊，你整个票据行为你都可以交由这个代理人整个通通代理的，但为什么我只是把一部分的情事要件授权给我相对来补充记载完成就不可以？所以他觉得这样不合道理啊，对，那我也觉得这是他比较有理由的这个部分。这一点你可以知道说，否定说他的反驳就没有那么强烈嘛，他的反驳只能说，哦，因为票据法没有明文规定可以补充授权啊。可是你可以知道，票据法有规定说可以代理吗？没有规定哦，票据法里面只有讲已经代理的效力跟无权代理的效力哦，他也没有讲说可以代理啊。所以其实否定说的这个理由，其实反对的就没有那么有力道。然后再来理由四，理由四是票据法施行细则第五条第四项有空白票据的字样，所以有空的同学我们来看看第五条第四项哦。第五条第四项他写到，通知止付的票据如果业经签名而未记载完成之空白票据，就是哎，发票人有签名啊，可是没有记载完成哦，这不是好像很符合我们空白授权票据前半段的文意嘛？有签名可是没有记载完成，那在上市后经补充记载完成者 准用前两项的规定，付款人应就票据金额的限度内予以止付哦。那自治性的第五条第四项其实在讲一个止付的一个概念啊，因为是说如果你票据遗失了，我这时候呢，我取缔人可以马上去为止付的通知。那去为止付通知的时候，银行呢，只要看到任何人来向他提示，即使是合法提示，他暂时也都不可以支付任何款项出去。这个其实也是避免说哦款项被人家暴领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叫止付通知哦，之后会讲到。那其实这个我们的肯定说呢，其实它就是用第四项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哎，申请信者有想到空白授权票，就想到空白票据啊，那是不是它就是承认了空白授权票据？那其实你再仔细去看第四条，就是第四项，你看第四项，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它并没有在完全的承认这个空白授权票据啊，它只是在处理说，哎，你这个票据如果遗失的话怎么办，要怎么去做处理而已，它只是在讲后续的处理程序而已。他并没有是说，这空白授权票据这样子就会是一个有效的状况，而且他也是说啊，要有条件啊，你必须是上市之后经补充记载完成时，他才可以比照前几项的处理发生止付通知的效力。那这样子跟空白授权票据这种概念其实也没有完全相符合哦。然后呢，如果你是这个实物的见解，你看到这样子的主张的时候，你一定很好反驳嘛，你就会说这只是一个细则的规定，它只是一个执法而已啊，执法的规定不可以呢与跟母法有抵触嘛，不可以与母法有抵触，而且也不可以自己去做个创设的规范哦，所以执法的规定不可能当做这个空白授权票据的依据哦。然后最后理由五呢，也是这个肯定书里面最常有大的理由，就是基于司法实际的理由和工商发达事实上的需要，其实就是讲这事实上的需要和方便啦，因为太多的状况都是这样子哦，所以不得不的需要承认。到这里由我的实务的见解呢，他怎么去反驳？他已经说，我就是要严守我们立法者所创造出的规范啊，我就是要严守票据行为的要事性啊，如果我们要把要事性给守住的话，我把这个原则没有守住，然后开了一个例外，可这个例外的洞如果开得非常非常的大，那不是就让我们的原则就这样子整个的溃散掉了，所以他觉得原则已经架构在那边了，我们的例外就不可以了，这样子去随意的破坏它哦。所以他的要解就跟我说，十一条第一项要事性的这个强调是一个强行的规定哦，不能用其他经济上事实上需要的理由来破坏这个要事性的概念。好，这理由五。那以上请同学自行参酌哦。接下来我们看讲义35页哦，35页都是一个判例判决，你自己稍微参考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讲义36页，括号二这个部分，他问到空白授权票据丧失时，可否为止付通知与申请公司催告？这个我们等到票据丧失就是那个程序那个一环的时候，我们再整个讲哦，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先跳过，我们之后会再回过来讲。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比较重大的观念，就是括号三，空白授权票据跟发票的机关使者的区别哦，使者的区别。这个先回头去想，什么叫做使者跟机关？什么叫使者跟机关？他在法律上的地位应该是指说他是很像本人的手足跟工具嘛，他就是发票人这个本人的手足跟工具啊，他在传达发票人已经决定好的意思表示嘛，对不对？使者和机关可以自行决定意思表示的内容吗？不行，他只是传达的工具而已哦。所以他跟空白授权票据最大的不同在哪里？空白授权票据的相对人，他在补充权的范围内，他是可以自行决定意思表示的内容的，他是可以自己决定表示的内容，然后他是有这个意思的存在哦，所以这是两者间最大的差别在这个部分。空白授权票据的相对人，他在一个补充权的范围内，他可以自行决定意思表示的内容，跟单纯的机关跟使者，他的这个传达工具的这概念呢，有很大的差别。好，接下来呢，请你们来看到一个考题哦。那95年考题其实完全是出自于70年第18次决议的提案内容哦，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个些提案内容还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老师就是比较偷懒的，他可能直接把提案内容然后加一笔的角度互换一下，就出成一个考题了。95年预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直接看70年第18次决议，你把这个提案的内容呢，把它看清楚，然后我解释来看提案内容。 他说甲乙两人呢是这个丙所组的民间互助会的会员，甲在得调之后呢，将每个月十五日呢定期应缴的这个汇款呢签发未记载发票期日支票若干张。你把那个签发未记载发票期日的若干张把它画面起来，知道说他其实绝对标载事项之一有所欠缺哦。然后他交付给这个会首丙，授权这个丙呢按每月十五日补贴，以作为交付每月汇款的方法哦。所以他有授权给丙哦去做一个补贴补充权的这样子的行为。然后未记呢乙呢一得标哦，丙呢将甲签发上盖支票的一张呢没有填写发票期日呢进行就交付给乙作为得标汇款的一部分。结果乙呢他就按这个该月十五日自行填入发票日期哦，然后支票呢对完而遭退票，就诉请甲呢清偿票款，是问有没有理由。那从这个图画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个法律上的定性了。然后可以定性说这张票据是不是空白授权票据嘛？如果不是的话呢，在本章这边讨论就会有疑问嘛。第一个，甲发票然后交付给丙的时候，他是欠缺了发票年月日，他欠缺了发票日，所以原则上呢，绝对是要讲有所欠缺，按照十一条第一项本文。就会是个无效状态嘛，因为你就可以明显知道说甲他只是授权给会首而已哦。那会首其实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我会定义说其实会首就是指这个发票行为的相对人，他就是一个相对人的概念，所以在交付的时候他欠缺，他就会是一个无效的效果。那一旦是无效的效果的话呢，丙呢他虽然自己没有填写，可是他就交付给乙，然后叫乙来做一个补充记载的时候，那按照实务的想法就会认为说啊，反正我不承认这个空白授权票据啊，我不承认这样的票据，所以这样子对我来讲呢，你没有办法去向甲来行使票据权利，因为他认为行使票据所欠缺，发票权就无效，所以乙对甲没有办法行使票据权利。可是你这种结论下来，如果累积量够多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支票人也就非常的可怜啊，因为他就只是补充填写，而且他是按照甲的指示补充填写，他提前那种跟甲授权范围一模模一样，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觉得如果让乙没有办法向甲去行使票据权利呢，在这个衡平上就是太不公允的，所以他们就会想了一个方法说，好吧，我要避开空白授权票据，我就会认为说这个地方不是空白授权票据，所以呢我也不要去谈空白票据要不要承认的问题，我就拿另外一个理论呢去阻止甲按甲负责就好了。他就想到什么机关使者说，他就想到机关使者说，他认为呢你这个时候呢是甲的机关或是使者，所以呢乙的补充记载就如同是甲的补充记载一般，就当作甲他在发票的时候他也有记载发票年月日，所以甲的发票行为有效，所以呢乙可以呢向甲来行使票据权利，他用这样子东西来做一个解套。那这地方你可以看一下七十年第十八次决议的内容，你就会更清楚哦。决议的内容呢，我们先看到讲义三十七页，讲义三十七页的部分我们先看到决议哦。他说甲呢签发未记载发票日的支票若干张交付给丙哦，即已决定以事后每月十五日为发票日，然后主丙呢逐月照填一张以完成发票行为，甲不过以丙为其填写发票日的机关，把机关圈起来，所以呢丙只是甲的机关哦。问他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说甲并非授权丙使其自行决定效果意志代为票据行为而直接对甲发生效力，至于所谓的空白授权票据之授权为票据行为不同，不同点呢是其实最主要是在于说他只是呢照着甲本人的意思已经决定好的意思呢来做填写而已哦，所以只是一个传达的作用而已，丙有自己决定说要有哪一天为发票年月日吗？并没有啊，他没有自由决定的空间嘛，所以认为说他不是所谓空白授权票据哦。然后你再接下他去，他说事后呢丙呢将上开未填写发票日的支票一张交付给乙，然后转主乙呢照填发票日，乙依主照填完成发票行为，所以乙呢不过依照甲原先决定的意思，所以乙也是照甲已经决定好的意思呢 辗转称作填写发票日的机关，你把那个辗转称作呢，把它呢发现起来，然后把机关圈起来，所以他觉得他如果是辗转来讲，他也是他的机关的一种啊，所以跟甲自行填写发票日完成签发支票的行为无异，这句话是重点，发现起来。他认为呢，乙就是辗转，就是甲的机关，他的写呢就跟自己本人写来写是一样，就跟甲自己本人写是一样的、哦，没有任何的差别，因此就认定甲的发票行为有效、哦。所以呢，以后你看到一个实例题。他如果要出的像95年律师，或是像70年第十八次决议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机关使者说来论述哦。那通常是什么状况？通常就是说你被留白或是要补充的部分呢，这个发票人呢已经事先有决定的，或是他是可得确定的。例如说每月15日为发票年月日，或是每月金额150,000为票据金额。如果是这样子的考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把70年第18次决议搬出来说，其实呢，我们实务经理认为说，这个不是空白书面票据，这个是机关使者，所以机关自己的填写无疑就是发票本人的填写，所以他没有那个欠缺刑事要件的状况，他仍然是有发生票据行为的效力。所以如果他欠缺的这个事项的内容，题目里面你可以找到他是可得确定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援引70年第18次的决议的内容来论述哦。好，就讲78年第18次决议的最重要的部分。那当然讲实务的内容，我们就是还是要稍微批评他一下，也就是林清贤老师对实务见解的评析哦。他认为说，其实你可以看第一点，讲义38页第一点。还有说，对于票据行为的性质呢，通说是采取单独行为的发行说，则钥匙性其实是绝对于交付的这个时点哦。所以你要去想，其实钥匙性交付是在交付的时点的判断嘛。所以其实在就是我把票据交付给丙的时候呢，我就应该要具备发票年月日啊。如果我没有具备后，原则上按照第一条例这样就无效啦。怎么有可能因为呢乙呢？是我的机关使者，他的填写虽然等于我的填写，可是乙的填写也是在事后才填写嘛，他事后填写会溯及嘛，其实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啊、所以呢，按照李先生老师的想法，他就认为说，假使好，你真的认为说乙是机关使者，他的填写最晚要在什么时候填写？也必须在甲交付给丙这个时候，他就要填写了，他就至少要在这个时候填写啊。所以如果你只要说任何人都只是假的机关使者，我就是知道他一直填嘛，我就是知道他一直填，那你这样子跟空白数学票据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是一样，你不是就是为了要事性的这个原则，然后把它开一个很大的后门嘛？你还是让这要事性当然无存啊！我只要每个人，我就说我就是按照假的意思填写的、啊，我就是他的机关使者、啊，我的填写跟假填写是一样的，那你不是就让这个七条第一项要事性就被架空了？所以李清老师是还蛮抨击的这个实务的见解、啊，他认为说你。不但没有解决空白授权票据的问题，你还制造其他的麻烦嘛，对不对？所以老师是对这个见解是大力批评的、哦。最后，我们把效力讲完，我们再走。来，效力的部分，效力的部分其实要讲到效力呢，就是在承认说空白授权票据的合法性啊，就是说你在承认空白授权合法性之后，我们才去讨论到这些效力的问题哦。第一个呢，补充前授权人跟补充人当然是不负责任啊，因为你就是刑事要件还有所欠缺啊，哪有什么发生特别行为的问题，但是不负任何责任。那可是第二个，如果你已经补充后呢，补充后其实就是从这个补充完全时期呢，只在这个补充前所为的特具行为自补充完全时期各自发生效力哦，所以是向将来发生效力哦，就是自补充完全时期各自发生效力，这个概念要记起来。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括号三，补充权人滥用补充权时怎么办？就是说我授权给他说，哎，这100万元的票据金额里面，你去帮我补填这个票据金额，所以他就给我填150万，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其实在滥用补充权状况的时候呢，他认为说呢，就我画举例好了，就是说甲和乙。他是授权乙呢去填写，他原本就说一百万，他说你就只能填写100万，结果最后乙呢自己填写了150万，那乙就有滥用补充权嘛？那老师认为说，只 只要在甲乙之间呢，甲都可以以这个以滥用补充权为由来抗辩，还只说我只付100万元，因为甲乙之间他们其实也是直接前后手的关系，没有什么交易安全的考量，所以这时候甲呢就可以用这个滥用补充权为由呢，主张说他只付100万元的责任。那如果票据呢辗转流通到丙的手中，而且丙是一个善意第三人、无受害过失善意第三人的状况之下的话，当丙去向甲请求给付150万元的时候，甲可以拒绝只付100万吗？就不行，他就没办法对抗这个善意的第三人了。就是这个部分啊，效力的部分。那另外我想要补充一点，这样子讲完我就，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好了。题目怎么出这样？我们是站在这个肯定说，我们承认这空白是全票据，我们站在这个比较先进的老师的立场哦，他会认为说我们要承认空白是全票据。如果是这样子，甲呢，他就是金额部分有所欠缺哦，然后呢，他把这个部分呢，他其实就是授权给乙哦，授权给乙补充记载。结果乙拿到这张票据之后呢，他没有呢去补充记载，他直接把这张票据呢交付给丙，然后由丙呢来补充记载完成。那请问这样子，他补充记载完成后，那这样子的发票行为的效力是否从补充记载完成生效？那其实这个在探讨什么？他其实是在探讨说，他虽然授权对象就只有乙这个相对的人哦，可是这个空白补充权，它到底是属人性还是是跟证券相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是属人性的话呢，就只有乙可以补充嘛。而如果是跟证券相结合，是不可分离的话呢，谁拿到张证券，谁就可以补充，然后补充之后就可以使欠缺要件的这个金额这个部分的行为发生效力。那它是什么概念？这个部分呢，王正成老师的书上写到，他认为空白补充权呢，它是跟证券相结合的，它是跟证券相结合的。等于说你透过证券的转让的方式，比如说你用交付的方式或是你用背书的方式哦，让后手取得，那后手同样他在取得证券的时候，他就取得了空白补充权，他的补充就是一个有权的补充，当然就可以自补充时期各自向将来发生效力，所以他是跟证券相结合，谁取得证券呢，谁就取得补充权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跟同学做一个补充啊，就我们空白授权票据呢就是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今天上课的讲义也讲得到38页嘛，还蛮多内容的，所以请同学回去就逐一的这样复，有时间就可以复习。然后讲义上面有些题目我没有讲到嘛，那同学也可以自己写，就自己写哦。你答之后我可以拿来给老师改，我觉得这样子对同学帮助比较大。如果是照我直接在课堂上去做解题的话，效果没有那么好。所以就是同学如果有空的话，你就自己先去写一些题目，然后就交给我，我就会帮同学做改了。那今天课程放在这边啊，谢谢同学的参与哦。那下个礼拜教室是换到国804哦，不是在这一间哦，请稍微注意一下。那今天课程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